組織以難民營為據點，行動是要逮捕正策劃大規模襲擊的武裝分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指責以軍進行大屠殺，決定停止與以色列的安全協調。以軍其後指責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從加沙向以色列南部發射兩枚火箭彈，全部被攔截。以軍隨後空襲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訓練地點。總理內塔尼亞胡說不打算讓局勢升級，但命令安全部隊保持警惕。外交官透露，阿聯酋、中國和法國已經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事件召開閉門會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下星期亦會前往埃及、以色列和約旦河西岸商討最新的局勢。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清涼和乾燥，晚上市區氣溫下降至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天晴乾燥，天氣寒冷，週末期間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0度，新界再低幾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2,549点，跌15点，成交金额24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2，升4.4；阿里巴巴116.6，跌9毫；美团系173.1，升7毫；友邦保险88.3，跌7；比亚迪股份241.8，升8。小米集团13.68，升3.4；盈富基金22.7，跌2仙；中国平安64.7，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9.713，瑞士法郎8.504，澳元5.578，加元5.878，新西兰元5.091，欧元系8.527。每百日元兑港元6.03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2点，升29点。港金报18,0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89美元，卖出1,93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受到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川龙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大多车。而大埔林村咧，为了配合许愿节的活动，直至到今晚7点，介乎派楼和林村乡公所之间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的。而受到强风的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和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已经下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而环保署咧都提提你，好厚道 App 已经可以预约在全港大部分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加多的详情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记得安全先是最紧要。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叫做 Star on 45。This happened once before, I came to your door, no reply. They said it wasn't you, but I saw you peep through your window. Now, if you break my早年开咗呢个串烧歌嘅呢一只歌曲 ，Star on 45。逢星期我哋节目咧都系非常之多嘅，首先咧第一个钟头咧一阵间会倾下偈咧，会有呢个网上情缘啦，而第二个钟今日咧就会有 你又知唔知？ 校长又会嚟问问题。 第三个钟头我就会有车路的士，再加埋我哋嘅大点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重要嘅事情讲三次，十二点钟好快打电话嚟，为你带嚟好运。 冇错啦， 边个听电话俾我就唔知， 应该会系卡文嘅靓仔 嚟嘅，好难 讲。今日打通电话我私人醒、 三个色球嘛，三个贴纸啊嘛，我都冇见过你啲贴纸，你攞嚟睇下先啦。 不过你 OK 嘅， 咩事？ 大方啊，我意思系， 哦， 系啦， 贴纸啊嘛，印花啊嘛， 咩贴纸啊？唔要嗰啲啊嘛， 要噶。 咩贴纸啊？ 炒紧出边，我知道。 有啲咩贴纸啊？ 我自己嗰啲贴纸。 不过你唔好话部贴纸咧，对于某啲人嚟讲，都系一啲佢想得到嘅嘢嘅。因为有一日咧，有个大厦嗰啲看家叔叔，其实佢都系需要好心，佢系有个太太好想要啲贴纸，因为我哋附近嗰个超市咧，佢耐唔耐有噶嘛，即系储贴纸又唔知换几百个，又唔知换个斧头啊，定系换个咩嗰啲咁样。咁佢话你要唔要啊？你唔要，我帮佢储紧。咁我冇乜，因为我有时我都冇攞添啊，因为我自己明知道我冇心机储，储完又要贴喺张纸度。你有冇储？ 我咪讲过咯， 从来都唔储啊， 唔好啊。嗰次我就睇到係啦，咁因為我想換佢你啲煲啊嘛，到最尾嗰時候換咗一把刀啊嘛， 差唔多 又冇啦，刀係有一把，你要唔要啊？ 我同啲收銀姐姐講，我唔要啦，你 唔係啊，因為其實你係儲唔切噶。如果你唔係話真係成日要去買，又或者即係大家咧集團式咁樣咧一齊去咧，你自己一個人嘅話係真係好難儲啊。 同埋我 儲成十幾廿個， 仲咧又唔知去咗。 唔係啊，你係要成日帶喺個身度嘅。總之你一有嘅話 就要貼落嗰張紙 啊。跟住你就話我仲有四个，仲有四个，咁佢就会令到你咧成日都会去买嘢。 你要有计划咁做，你唔可以我同你一样啦。四个嗰啲好似手指甲咁细，我都唔知应该袋喺边度。咁跟住就会唔 系啦。 我通常都唔要嘅，又或者就你见到有一啲企喺门口嗰度，你要唔要啊？咁就会醒佢。 系咯，你唔要啫。 甚至乎你可以俾嗰啲姐姐咯。 系啊， 系啊，收银姐姐有时会要嘅。 嗯，系啦，冇错啦 吓，唔系真系噶， 我知啊， 我唔知佢要唔要得吓，但问题在于佢就有时佢哋会即系 收起佢啦，佢有用咪用， 你唔攞嘅话，佢咪会收起佢咯， 系啦，冇所谓，益下人。 喂，今日年初六，今日咩日子啊？今日好似话厕所神，你有冇睇过？ 咩叫厕所神啊？ 即系要清洁洗手间咯，话厕所神会嚟。 各有各，系啊，琴日喺度讲紧话系 财神 啊嘛，跟住有人就话唔系啊，今日系送穷神啊， 咁咪送穷啊， 初四先至系迎接呢个。财神啊，我哋已经过咗噶啦。哎呀，我真系唔知，我好乱啊。 唔紧要啦， 我不嬲都唔理噶呢啲嘢， 全部拜晒啦，无论 有乜所谓啫。我心中富有啊嘛。 系啊，我同你一样。我理个钱啊，而家 我都系咁话。 唔好理厕所神定财神啦，中意清洁系几时都需要嘅，系咪？洗手间唔通净系等厕所神嚟巡嗰日先清理咩？日日都要清理。咁大家继续啦吓。嗱，咁啊，其实呢个天气咧，今日好似回暖翻少少，但系其实我琴日咧睇呢个天气预告话，好似得翻。 七度喎，我諗啊，聽日突然間會咁凍，唔係啩？ 件事係咁樣嘅，梁緊張。件事係而家係會回暖，跟住黃昏時候個，因為大風，咁所以咧佢就會開始咧涼翻少少。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時候，就會去到咧市區大約十度， 冇錯， 冇 七度。 通常都會去，唔係新界區係啦，就總會低一兩度。 咁即係大家都要做少少嘅嗰啲叫做暖身嘅御寒工 夫㗎啦。呢輪都咁凍，咁都唔知咩。 其實呢 輪 習慣曬。 但系我覺得好奇怪，係啦，譬如可能早嗰兩日咪喺度講緊話咩初四，你有冇發覺嘅就係其實佢一路褪噶。開頭嘅時候就話初三開始凍， 初二、 初三、初二夜晚開始到初三開始凍， 跟住又話 跟住又話褪到初四，初四開始凍嘅時候我又唔覺得真係好凍。咁譬如好似你講緊或者你今晚就會開始涼翻少少，我講緊嘅都係涼一兩度啫。咁我唔知啊。 同埋個體感已經習慣咗咧，其實都已經冇乜所謂 啦。唔係因為其實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進可攻退可守嘅著衫方法啦，即係著好多針。咁跟住你總之你熱嘅時候。有嘅話你就除啲，咁跟住又可能喺架車嗰度，你會買一件比較厚啲嘅衫。 係啊，咁啊最安全啦。 你唯有係咁啦，都唔知佢想點其實。 係啦，我依家就 好乾咯，係啊， 乾燥嘅。 好興定好熱啊？ 兩樣都有少少。 熱 仲未知，熱分唔出，分唔出 ，confirm 得 ，OK， 真係濕到49%嘅啫，咁樣嚇。不過如果大家真係好怕凍咧，佢係咁啱睇呢篇文章，佢話有啲咧叫暖身啊，暖身嘅飲品咁樣。咁無論係唔係暖身咧，我覺得都可以參考下嘅。 熱飲已經搞掂啦， 都係嗰啲嘢啦，薑啦，朱古力啊，薑茶啊，係 啦， 嗰啲嘢啦， 係 嘛？ 第一位就係薑茶，你講啱咗啦。而第二位咧唔係飲品嚟 嘅 喎， 我知。 第二位咧就 唔係飲品。 唔係飲品嚟㗎，其實係湯嚟㗎。粟米 湯 咁啊！你中唔中意飲粟米湯嚟？ 中意， 非常 中 意， 中意 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多人飲嘅。 你加唔加蛋花㗎？ 喂，我真係要介紹俾大家一樣嘢。 咩事？ 我咧有一日咧啊，初幾咧，好似係初二啊，就去咗咧就係我屋企附近邊境附近有啲嘅啫。 你邊境？ 你邊境？ 我住邊境啊嘛，係啊，我住邊境啊嘛。 行兩步到㗎啦。 咁我就根本就去咗佢另外有一個啊上水係啦。咁我就去咗有一間小店，佢咧就而家好興嘅，有一間。小店年青人开始在那里就 创业 开铺头嘅，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嗰啲古灵精怪，又唔算叫古灵精怪，就是本地嘅一啲做嘅嘢，例如一啲酱园，佢哋卖嗰啲豉油，佢就会有一个架，佢就会卖嗰啲嘢噶。跟住另外嗰一边嘅话咧，就会系自己有啲嘅腌制嘅嘢，有啲嘅就系香港人自己整嘅手工啤酒，佢又有一个架。我覺得佢幾有心嘅，咁另外仲有嘅就有一個架咧，就我最喜歡嘅啦，就係咧香港人佢哋釀製嘅唔同類型嘅酒，包括有啲乜嘢咧？ 梅酒 有威士忌梅酒，冇錯，呢一個原來係今年嘅大熱。咁跟住另外仲有嘅就係佢冇加其他嘅嘢嘅，好可能普通嘅梅酒啦，又或者佢係一啲嘅米酒啦，佢又有一格。咁跟住我就喺度望咗好耐，因為其實佢嘅價格有偏係有啲貴。咁跟住咧就個妹妹咧就行出嚟啦，真係個妹妹。即系剪到啲头好高嗰啲咧，个 friend 好高嗰啲，咁佢就话：你系咪对呢一支嘅威士忌梅酒有啲兴趣啊？咁我话系啊，但系就好似有啲贵咯。 几钱啊？ 要成800多元，咁但系唔系好大支嘅啫。咁跟住佢就同我解释，佢就系话其实咧浸梅酒通常如果大家都系用一啲嘅米酒，系咪用米酒啊？定系用嗰啲嘅就系好似唔系话咁靓嘅酒啦。咁但系如果佢用威士忌嘅话，其实基本嘅成本系好高嘅，因为你要倒威士忌落去。咁佢就话同埋你要一样嘢就系个时间，两年之后佢先至可以系熟成，以及佢就系可以拎出嚟卖，以及嘅就系话当你浸咗酒之后嘅话，如果浸过酒嘅人就知噶啦。佢會少咗好多㗎，因為佢蒸發㗎嘛。咁所以其實咧，佢個成本係好高㗎。佢話呢一個咁嘅價錢嘅話，唔貴㗎啦， 幾乎冇錢賺咯。 咁跟住收尾咧，我就同佢講，我就話但係我又唔知道好唔好味咧。咁跟住佢就得，咁我佢就話， 好嘢俾你試， 冇錯。 誒，俾個地址我。 佢真係醒目， 佢已經有一支㗎啦。 佢話佢自己咧買咗一支，佢就好想支持佢，因為個精神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佢就話佢就抹斟咗少少咧，我諗兩啖到啦。咁啊，仲有我即場飲，哇！飲完之後我話真係非常之好。 纯 其實我又冇飲過其他嗰啲，我冇比較，我唔敢講。 Okay. 但係你唔算係話啲入口好闖喉咁嗰只咯。嗱，當然唔係鼓勵大家飲酒啊，或者飲咗酒之後千祈唔好揸車。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好有誠意。咁跟住我就諗諗咗好耐，好糾結。咁我就話，不如行去第二度睇下啦咁樣。頭先你講到嘅就係話粟米羹啊嘛。咁我就見到佢有一個雪櫃，個雪櫃裡面嘅話咧就有一啲咧就係又係啦，親手做完之後，跟住咧就用真空包裝嘅一個叫做。粟米鱼肚羹， 哇！ 以前去饮咧，一定有呢一羹。 粟米鱼肚羹，咁跟住系几好嘅，咁佢就雪咗喺度。咁跟住仲有一啲嘅就系啲西汤嚟嘅，即系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洋葱汤啦，同埋嘅就系龙虾汤啦，咁有几盒摆咗喺度。咁我就呢啲系咩嚟噶？咁佢就又系啊，即系有好多你知翻工， 佢自家制嘅， 自家制嘅。咁跟住咧就用真空包装咗，你只要翻去咧就摆喺个冰格度。哇，非常簡單，唔使點搞添。你總需要嘅就係話將佢浸落啲熱水嗰度，咁跟住咧，大概又係成個真空包裝嘅膠袋擺落去熱水嗰度，只要係煲20分鐘，跟住拎出嚟嘅話咧，剪開佢倒落去之後，非常好飲。 你買咗 啱啱好一包，就一個人嘅份量。咁我就覺得都好喎，這個因為其實好多時候係試一下，一個食晏咁樣個，你又唔需要太飽。咁跟住咧，我就真係喺前日就試咗啦，好好味，所有嘅調味咧不會太鹹， 恰到好處， 啱啱好，同埋嗰個份量個 portion 咧，我諗你就會爭啲， 多唔多粟米啊？ 多。 哇！我最中意多粟米， 咁跟住我就哇，係咁樣就喺度食咁啊，飽啦已經， 好幸福喎， 係啊。所以我真的覺得好正啊！ 正 喎、 啊， 因為我覺得粟米魚肚咧，你可能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製作嘅、但係如果你話你真係粟米湯就唔使啦，或者大家又買罐頭嘅又得，或者點樣？但我覺得嗰個真係好好味， 有誠意喎、 啊。所以就真係唔知啊！我覺得得閒咧就真係要去周圍唔同嘅地方嗰度咧，要去睇下呢啲小店， 試下呢啲， 因為有好多嗰啲好誠意嘅製作，我真係覺得係誠意嘅製作嚟嘅。佢雖然嗰個價錢我都會偏貴，咁但係我覺得嘅就係、是、都幾好啊！$50+到啊，大家唔 OK 啊？即係有個湯咯，有個湯。 Okay 啊， 咁有時候我又會心諗就係話，如果你肚餓嘅話，你咪煲個飯咯， 係 嘛？你煲個飯嘅話，跟住整個湯飯，或者你一路食嗰個魚肚羹，咁跟住你又可以食啲飯咁。 我想問下有冇中湯啊？ 中湯咪就係呢一個咯。 哦， 佢話有其他嘅，但係嗰日因為可能已經係新年啦，佢之前我已經買曬。咁甚至乎我就會有見到有啲嘅就係要收 order 佢哋先至會做嘅蘿蔔糕，但係因為咧我去嘅時候佢已經過緊年啦。佢話之前嗰啲咧就大家會預訂，訂完之後嘅話咧就可能喺年三十晚嘅時候去攞嘅。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小店，我都系几 OK 啊，系啊，几 Q 噶， 同埋试下啲新嘅口味都几得意。好似嗰日咧，我喺屋企即系有啲朋友嚟啦，咁啊带咗一支啤酒。啤酒通常咧就系、是、大家知系咩味啦，但系佢嗰日个支啤酒咧叫陈皮啤啊，即系有埋陈皮嘅味道。有时都几得意，尽管你未必会从此中意佢，但系谂试下都系几得意嘅一种体验嚟嘅。 应该都系香港嘅啲后生仔酿制嘅， 有陈皮嘅味。 嗰間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古靈精怪嘅嘢咯，即係可能係唔知道用啲咩藥材去浸嘅茶、一罐咁樣，我覺得佢幾好玩嘅。係啊，咁我就喺度都搞咗好耐，跟住又飲咗嗰啲酒啦。但係最終嘅時候，我仲諗緊，但我覺得我做最終嘅時候，我唯一支持佢，我會買 佢湯平 吧。有冇大補酒啊？ 大補酒啊？ 你想補咩？ 你做咩嘢啊？ 我問下 三邊酒啊？三邊酒冇、 啊，三邊唔夠， 因為後生仔好少買呢啲。 佢要六邊。 你就應該可能九邊都未必夠，好 心理啦。我問下啫。 咁點解你要問咧？點解你要問呢樣嘢？ 唔係，好似頭先我都有問你有冇中湯啊？我冇問啦。 哦，中湯你有，跟住你下一句嘅就係有冇啲 龜 湯啊？ 龜湯、邊湯嗰啲邊湯、邊粟啊？邊粟唔 係好支持，支持，有好有意思，有意思， 幾特別嚇，真係。系啦，马少云，你平时你中意饮啲咩汤？头先你所讲， 我中意饮汤咧，我中意连渣食嘅。所以头先我问阿瑞瑞个粟米汤有冇粟米咧、就算我买罐头汤咧，我另外会加啲， 自己加粟米， 我再加啲粟米落去， 都 会，然后加蛋啦、 加蛋花， 少少肉碎啦，我觉得好好。 有时你可能会加少少嗰啲葱。 加少少葱，系系啊， 所以 咧 佢话鱼肚咧，我就唔会搞啦。如果有鱼肚粟米羹咧，我觉得一定要，我会去， 我觉得好吸引， 支持下。 但系饮到呢啲汤咧，西汤咧，以前有个同学咧，次次同佢出去食餐咧，佢中意劈个牛油落去。 哦、我都會㗎，滑好多， 唔好太大嚿，細細嚿，即係加添嗰啲牛油嘅香味落個湯嗰邊， 正啊！呢個同學男定女啊？ 男仔嚟嘅，我嗰時冇女冇女同學噶嘛，我學校 你點會啊？你識都識一個班， 要戴假髮啦，係啊，都要佢扮女啊！ 你嗰個肥仔就係、是 啊，總之咧，大家開心就我覺得真係好開心，係啊，同埋咧。你俾個地址我，我真係好想去睇下佢嗰啲湯。 同埋咧，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講緊話凍啦，同埋其實有種感覺嘅，你屋企有人喺度煲緊湯，你會覺得已經好 暖 㗎、 啊啊，正啊， 係啊，嗬！你翻屋企嘅時候嘅話，你個哇鎖匙都未開始，已經聞到有一陣西洋菜味，係好有家嘅感覺嘅。 嗱、呢個禮拜咧，我決定煲一個咧就係青蘿蔔排骨湯。啊，唔係，對唔住。白萝卜排骨汤，因为我上次整过一次咧 ，OK 啦 ，OK 啦， 起码今次好啲， 大成功 啊！好啦，祝你成功啦！喂，嗱，今日车路的士喺12点钟，今日犀利啦，讲下一人买一个买车嘅原因啊！ 冇错，同埋要讲讲嘅就系话，咁如果拣车嘅时候，各位你马力嘅问题啊！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本港现正处于后疫情阶段，内地开放速度比想象中快。当香港国际同内地能够更便捷往来，有利本港经济表现。他有信心今年比去年好。第二季復甦動力預計更加強勁。對於預算案會否再派消費券，陳茂波說未有定案，強調要考慮經濟情況和政府負擔。至於外界期望向特定行業提供復業資助或者復常基金，他說始終資源有限，又說預算案仍然諮詢，要了解什麼方式是最好。另外，陳茂波說根據當局研判，樓市是有秩序調整，現時不是一次過插水式下跌，至於會否設立，他說一直動態評估中。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表示，防疫措施可以逐步取消，至於速度要視乎政府的應對能力，其中通關後往返香港和內地需要進行核酸檢測，他認為可以快測代替甚至取消。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相信確診數字不會持續上升，認為可以分兩至三階段取消口罩令。到二月中下旬，室外的空旷地方如果不属于大型人群聚集，可以取消口罩令，但是室内的高危地点，包括医院、诊所和老人院，暂时不应取消。他认为下星期一开始，确诊者不需要隔离后，总体情报阳性数字不会太准确，但无伤大雅。最关注是感染后的重症和死亡个案有没有增加医疗负担，也都需要继续监察病毒株有没有变异，医管局门诊和私家诊所可以作出监察。荃湾横龙村一个车房发生三级火，火警在早上近七点大致被救熄，两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分别是15岁少年和80岁男子。火警在凌晨4:11发生，涉及3间铁皮屋。由于火场面积大，达到30米×30米，而且火势有蔓延趋势，消防在近半小时后将火警升为3级。消防动用6条喉和6队医务队灌救，出动150名消防和救护人员及无人机协助救火，火警期间有77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 消防处消防区长余子杰话，由于现场火势猛烈，水源偏远，需要铺喉灌救，增加了救火的困难。单位内并没有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美国加州半月湾日前造成七死一伤的枪击案，中国驻三藩市总领馆确认五名中国公民遇难。发言人表示对枪击事件深感震惊和痛惜，予以强烈谴责，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总领馆正和美方相关部门保持沟通，了解案件调查进展情况，同时已经和大部分遇难者家属取得联系，将尽力提供临时协助。事发当地星期一下午，一名译音姓赵的66岁华裔男子先后在两个农场开枪，他被控七项蓄意谋杀和一项企图谋杀罪，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6日再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清凉和干燥，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91点，升24点，成交金额36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6，升4.8；阿里巴巴116.5，跌1元；盈富基金22.74，升2仙；美团系173.9，升0.5；比亚迪股份246.2，升6.2；友邦保险88.5，跌0.5；小米集团13.48。升1.4，商汤2.54，升2.8，南方恒生科技4.72，升了4.4，中国平安64.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29.7，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3。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9，欧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1点，升18点。港金报18,050，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45美元。卖出1,92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九龙区嘅路面情况。深水埗系有紧急路面维修，福华街介乎昌华街同埋青山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依家已经封闭咗，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至於較早前漆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必加街的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在新界區，受到較早前火警影響，全錦公路來回方向近川龍一段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依家大多車。都提提大家啦，受到強風的影響，依家青嶼幹線、汀九橋同埋港珠澳大橋的車速限制已經下降至到去每小時50公里。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去香港仔， 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听到朋友讲话自己系做时装买手，咁究竟佢哋系咪净系去买衫就得咧？ 花系好重要嘅嘢，就系要用眼光去拣一啲啱你客人嘅嘢，甚至乎系可以令到客人明白嚟紧嘅时装趋势系点啦，或者嚟紧咩叫靓嘅嘢啦。咁呢啲都系 education 嘅一部分啦。 想要了解学多啲靓嘢，就要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冇錯啊！頭先提到咧，十二點鐘之後就係車路的士嚇，咁啊就係個一人一個買車嘅原因。咁啊有啲車咧就大啲，有啲車係細啲，有啲車係快啲，有啲車係慢啲。會唔會跟住？係啊，真係啊嘛。會唔會跟住呢啲嘅？ 有啲紅啲，有啲又黃啲， 有啲新啲，有啲又舊啲。 係啦。 到我未啊？ 有啲又平， 有啲又長啲，有啲短。 又啱，有啲又圓啲，有啲又方啲。 冇嘅。 有啊。 喂， 嗱就係咁樣。因為以前咧有個朋友咧，係好得意啦。每一個人頭先我講咁多嘅叫做選擇嘅 criteria 啦，但以前試過有個朋友咧，佢話總之啊，佢點講咧？四門就得噶啦，講完啦。 四门 系啊，因为有啲车两门噶嘛，即系佢叫一个sales帮佢玩，佢俾一个好简单，当然有个 budget 啦，几多钱啦咁。啊，我觉得呢个朋友几好喎，即系佢好 basic， 好简单，咩车都样，咩色咩样都得，四门就得噶啦，同埋几多钱以内就得噶啦。咁我谂咁就好啦，即系对于啲经纪嚟讲就容易做。如果唔系有啲啊，我又话要咩年份，又话要咩嘅马力，可能又要唔知点又点咁咯。 咁你咧，你会点噶？你成日都咩噶？ 跑车王子啦， 系啊，佢仲好中意真系换好多。 喂，点解你咁中意两门嘅咧？ 系、啊，真系想知道。 系啊， 我哋留翻车路的士讲啦，一阵间。 唔中意啊，我依家心急啊。 系啊，你自己开嘅话题。 你又喜欢 我系听紧车路的士，我唔 系。唔系啊，我依家都系听紧噶。你识听我唔识 听啲啫嘛。 长 啲 长文短，你想问乜嘢？ 唔系你又中意同啲屋企人周围去玩啦，但系你嗰部车咧。你自己揸嗰部咧，多數兩門喎。 佢有兩架車。 係我知，咁佢如果佢自己中意揸自己部車咧，你屋企人點坐你部車咧？定抑或其實你唔係俾你屋企人坐，係俾另一個人坐你隔離咧？ 你個假設性嘅問題就唔啱，你應該問佢咧 ，open man 等佢回答。 其實兩門車咧係可以一家人坐嘅，當然咧兩門車咧坐後邊嗰兩個咧就會麻煩少少，出又會麻煩少少。如果大家知道我講咩，因為單門車咧，你要將前司機隔離。嗰、那個位咧推即係推開嘅，吞前少少，佢咁嗰個乘客就要兼出去咯，咁係會辛苦嘅。咁嗱，並不代表咧佢唔能夠坐到，唯一家人都冇位坐嘅咧就叫兩位車 two seater 兩座位車，嗰啲就真係好啲以前舊人 都冇 叫做趕住外母型啦。咁啊唔單止趕住外母嘅，仔女都趕住嘅，係啊，我都試過有一次無端端咧，我要車埋個仔，特弊啦，今日真係個兩座位，結果都車唔到，所以呢個咧係一個 先天性大家要考虑的原因咯。 嗯， 当然就是这样啦。 嗯啊、我听完啦， 都冇乜点，冇乜嘢啊。 你例如都揸个 two seater 啦，你嗰个小嘅 mini 咪 two seater 嚟咯。 啊咩？对 唔住，诶，两单门，我讲错咗，单门 啊，我冇揸 two seater， 单门啊， 系 啦， 单门咯， 嗯，好啦，关于车嘅事，我哋有车路的士又可以讲啦。 好啊， 好啊，一 样。诶，咁你咧，你系咪有冇买过车噶？ 有， 嗯， 系啊，你有买过车？ 你揸咩 车？ 中意咩？ 揸嗰时， 揸嗰啲系车， 唔系以前有噶。Demio 我好中意嘅。 咩叫 Demio 啊？ 诶，一个慢时碌 嘅一个 SUV 咧，叫 系啊，唔算 SUV 嚟嗰时，唔系 细细架噶， 系啊，细细架好得意咁样。 而家市面上应该冇晒， 冇晒啦， 劏得都劏晒，因为都好多年前， 系啊系啊，廿几年 啊， 廿几年啦。 我而家开始我中意翻嗰啲好旧好旧，以前系粤语长片先至可以见到嘅车。 嗰啲真系冇啦。如果你讲系粤语长片， 我最近 见 到，我最近好开心，喺附近度应该都搬咗嚟有一个邻居，我見到嘅就係佢屋企裝修緊啦，咁但係咧就好神秘，因為咧就喺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就永遠都冚住一架車。點知咧？因為咧舊嘅車佢成日要攤嘅。咁有一日咧，朝頭早應該係講緊星期六或星期日啦，就聽到咧有一啲舊車攤舊車嘅聲，你都知道點啊？冇錯，佢哼哼。咁样噶嘛，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呢 啲 咁 样 嘅 啫。 咁我就会咦，似乎都系啲旧车嘅声喎。我话八卦啦，系咪？就即刻行出去咧，跟住咧就装下，佢咁啱就出车，系一架福士， 哇！ 仲要系好旧好旧嗰啲，即 系 啲龟咁样嘅福士 架站啊，最早年嗰啲架站， 好靓， 嗰啲好少啦，而家真系。 佢前面有个鸡翼窗嘅系嘛？ 鸡翼冇错，前面有个鸡翼窗嘅。 哇！我最中意嗰啲车。 跟住我就见到我就哇，系咁一路望住佢，直到望到佢绝尘而去为止。因为呢啲咁样嘅车嘅话咧，佢仲能够保养到，佢仲要行得。 系。 咁啊，你会知道嘅就系佢真系一个好锡车嘅人，同埋嘅就 系 我觉得咧，唔知点解感觉上我会觉得嘅就系。中意呢啲車嘅人嘅話，係一個好懷舊，而且應該多數都係嗰啲長情嘅人。 有 taste 嘅 要，佢著咩裝束去開呢部車？ 普通裝束啫，係啊， 唔係短褲、背心、拖鞋 都唔係嘅。你見到佢都係好 decent 嘅， 係啦。我覺得呢啲要襯翻個 image。 佢似係一啲即係比較係 粵語長片嗰啲人。 唔係，佢似係一啲即係比較 decent 啲嘅人咯。我唔知點形容啦。 總 之你見到佢應該係斯斯文文啊咁樣咯，係啊。好开心喎、啊！见到 试过有一次咧，一个卖车嘅朋友点样形容呢啲古董车叫古董车咧？佢话呢啲唔系俾你翻工嘅，唔系俾你买餸，呢啲系俾你揸出嚟咧享受人生。 系、啊、 因为咧，你日日咁抌佢去翻工，可能揸个几两钟头车，佢又好快玩完噶啦。因为佢系老人家嚟噶啦，你只系耐嗱，你第一你要照顾佢得好好啦，好多维修上嘅你要兼顾啦。第二就系你唔可以日日踩残佢咯，你要锡住佢嚟用咯。 似开去浅水湾兜下风啊，去翁亚山房饮杯下午茶。 呢啲真係要識咯，嗱我有試過有一次係咁嘅，因為咧我自己架車咧就入咗廠，咁咧就好好嘅咧就係賣車俾我嗰人，佢就話：如果你唔介意嘅，咁啊唔好租車啦，不如咧我俾一架咧就我擺咗喺我自己嗰個車房度已經好耐嘅一架車，類似係一啲好舊嘅 Civic 定係咩 Corolla 定係乜嘢，即係呢啲咁嘅日本車。我話我冇所謂啊，其實我咧對於車咧我就代步嘅啫，我真係冇乜所謂嘅。跟住佢揸嚟嘅時候，我就哇我點翻工啊？嗰架車真係好舊，你明唔明？四四方方。好大架，咁我就覺得佢你冇得佢就好硬，係啦，好實淨啊，咁嗰啲咧，即係咁我就覺得哇死，我真係 好難睇位喎。如果你唔慣睇大車嘅話， 又唔關事啊。當然啦，我因為我係揸人哋嘅車，我又會好驚有啲咩碰撞，唔係幾好意思。你諗下佢咁好心係咪啊？佢就話其實佢買車俾我嗰陣，佢唔使有呢啲售後服務噶嘛。咁我就話你架車既然入咗廠嘅話，咁不如我都擺喺度嘅。咁我就咩啦？哇！果然咧，就我有一日就將佢泊咗喺有某一個停車場嗰度。到我攞車嘅時候嘅話咧，有四個大漢圍住我架車 喺度睇， 喺度指指點點。 呢啲啊，就係幾年幾時嘅事啊，經典 作 品 啊！得啦，我唔知嘛。我都仲點解要睇我啫？佢會唔會因為我架車太舊，其實唔可以入嚟呢一個停車場咧？ 你打電話俾我嘛！ 我諗好多嘢，我諗好多嘢，我點會打俾你啊？你都唔係解決問題嘅人，你只會製造問題嘅人。 係啊，我嚟影相。 咁其實咧，我就即刻行埋去，咁我就咧唔知做乜嘢喎，我就即刻咧成個人咧，即係成個人硬曬蛋，我就咩事？咁佢就 小姐架車你啊，咁其中有一個就咁樣講，我就我係啊，我人哋借俾我噶，唔係我噶咁咯。咁啊，最緊要佢就喺度講，就話呢架車係乜乜乜， 好嘢嚟嘅， 好嚟好誒好嘢嚟嘅。誒點解你仲會揸住呢一架車？咁佢就話，如果係嘅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呢一架車嘅嗰個人，佢賣唔賣？係啊。所以你真的很難 知 道， 好想知 我唔識嘅， 好想知個咩車。 我唔識，咁跟住咧，我唔識嘅咧，我就會覺得就係我揸個廢鐵出車，即係出街。 但 係 人哋寶貝嚟㗎。 但 係 其實佢最中意嘅有四個台，就喺度哇靚嘢嚟。 車迷嚟，一定係車迷嚟㗎啦。 係啊，跟住我即刻成個人有即係啲面 飄 都有光 啊！好啦，哇，車真係好多嘢可以講下分享下啊！記住今日十二點鐘車路的士，我哋有車路達人潮哥。 冇錯，潮潮。 上情缘，每一年总有好热闹嘅大大小小嘅节日，唔知你有冇试过喺开心之余，当大家饮饮食食嘅时候，突然之间你又谂翻当年嘅嗰个人。曾几何时，某一年嘅某一个节日，你哋曾经一齐享受过。一起陪伴过，一起欢笑过。今日重新过这个节日的时候，这个人又在哪里呢？他和哪个人一起，又会不会间中仍然都想起你？ 醉吧，就附在绿绿的杯子间，乏力地落着烟灰天花，耀眼灯光，此刻散得当明亮。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痛，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旁，迷惘目在心，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 寂寞，在心底默默作祟伸手，抹不清此刻涌出的泪水。海就像是寂寞的港，泪自自在静静的亦躺，因你在这一刻不再在我房。迷茫目光在搜寻觅远处可见的道路，默默地看着红日逐渐消失，如今此刻你在何处？模糊目光在搜寻觅你那前后的步伐，盼这刻在这刻可会找到，默默想 得不到的人总是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经常怀念，为什么？因为幻想之中对方是完美无瑕的，现实生活如果真的在一起相处又会不会是一样？网上情缘，心理学家说，其实对旧爱的依恋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一啲喺幻想中堆砌出嚟嘅美好形象。因为当你幻想嘅时候，你将自己对完美爱人嘅所有嘢投射咗喺对方身上。但到底系真定系假嘅？既然系咁，或者我哋应该只系保留嗰种美好嘅回忆，唔好希望再见翻面。错过咗嘅初恋，错过了的暗恋对象，都已经成为生命之中历史，不会再翻嚟。 谁人能料爱会这样，盼你会体谅，从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然无怨，怎么好将协议奉上？ 随时随地与你再遇，我对你一样，柔情常在，永远渴望与你再恋上。默默步入爱路，甘心永远迷路向，心只好再会遇上光，只恐怕不再遇上。 云飘飘，山雨追，只跟风向。 旧日憾事，怕未能偿。 全世界变了， 还忆否当天说，心只想不我俩。 世变了样，还忆否当天说，心似想得我俩，完全明白我这决定叫你太失望，唯求明白这个决定我也有苦放。 若是日后爱念未忘，仍然怀念我，我定愿将爱意奉上。 到安全地方，消防处消防区长余子杰话：，由于现场火势猛烈，水源偏远，需要铺喉灌救，增加咗救火嘅困难。单位内并冇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备忘录，将保护喺美国嘅香港居民免于驱逐出境嘅计划。延长两年至2025年2月，拜登表示，中国2020年6月单方面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破坏港人在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障下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北京持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尚存的民主进程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压新闻自由。拜登认为为在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的香港居民提供避风港，可以促进美国在该区的利益，强调美国会继续坚定支持香港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批评拜登政府此举进一步暴露美国破坏香港稳定和压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敦促美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清凉和干燥，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92点，升26点，成交金额444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2蚊，升5.2；盈富基金22.72，冇升跌；阿里巴巴116.4，跌1；商汤2.57，升3.1；美团系174.2，升8。比亚迪股份245蚊，升5蚊；南方恒生科技4.71，升3.8；小米集团13.38，升4；友邦保险88.9，跌1；中国平安64.5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系9.707。瑞士法郎8.5，澳元5.575，加元5.874，新西兰元5.092，欧元系8.521，每百日元对港元6.038，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1点，升18点。港金报18,050跌咗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03美元，卖出1,92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现时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川龙一段系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以及系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同样都系受到强风影响，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以及系行人路系已经封闭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少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睇翻一啲封路情况，深水埗福华街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一段系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嘅活动举行，直至到晚上嘅7点，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一段林村乡公所路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机场，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方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所以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大家好，我系风骚发型嘅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咧家肥屋润。 我系风骚发型嘅瑞瑞，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加年威老道。 咩啊？咩加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是协助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良好人事管理措施。雇主可以按照个别企业的规模、资源和文化，还有员工的家庭需要，实施不同形式的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以符合企业和员工的最佳利益。 好似有雇主为了照顾员工家庭需要而提供特别假期，例如提供婚姻假，方便员工筹办婚礼，又或者允许员工放取特别事假，目的就是方便应付急需处理的家庭事务。 小明，我好开心啊，这个星期五爹地妈咪都会来我学校欣赏我在学校表演拉小提琴啊。 唔怪得你咁开心啦，不过星期五你爹哋妈咪唔使翻工咩？点解可以去你学校睇你表演嘅？ 因为佢哋公司俾佢哋放假嚟我学校嘅。 呢啲就系企业为员工提供嘅家长假啦，方便在职工作嘅家长出席子女学校嘅活动。 亦有企业为员工年长嘅双亲提供生日寿辰假日噶。 当员工屋企人卧病在床，又或者不幸遇上家人离世，同时提供照顾病人或者办理丧事的恩恤假，这个或者是给员工最好的安慰。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硬地滚球残疾运动员陈可欣，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亚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踏入咗我哋你又知唔知嘅时间，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来自将军澳香岛中学嘅钟耀基校长，欢迎欢迎钟校长。 钟校长早晨， 校长早晨， 祝你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冇错， 笑得咁开心。 各位同学早晨啊，祝大家兔年行大运，身体健康。 张校长，你今日心情点啊？定系琴晚心情点啊？即系你谂下，嗱，之前有冇上过嚟我哋啲电台节目啊？ 之前有嘅，不过但系就唔系以嘉宾主持方式啦。咁、我通常带啲学生上嚟，可能分享一啲创科嘅一啲嘅少少嘅作品咁样。 系，但今日你直情系做我哋嘅发问嘉宾吓、心情点啊？有冇叫阿太太啊，或者叫屋企人啊、学生听住啊？ 咁又冇，但系就屋企人而家听紧嘅。 咁你叫太打声招呼啊 ，Honey 啊。 试下啦，试下啦， 仲有两个女女喎，系咪啊？ 冇错，冇错。 阿钟校长有啲怕丑啊， 因为钟校长系新手上路，佢做钟校长唔系太耐。 哦，系咩？ 系 咩？到咗几耐啊？ 哦，今年九月先至开始。 哦， 旧年九月， 事事顺利啊！ 多谢， 加油！ 多谢，各位听众都系事事顺利啊！ 大家咁话。 好，嗱，校长喺你答半为我哋答出问题之前。我哋啲學生就要問你問， 冇錯， 好，好嘛， 好， 嚟啦嘛， 首先嚟嘅就係有梁同學， 好，梁同學早先問你問題啦，呢、這個問題關於日本嘅，校長中唔中意日本遊玩、遊玩啊、玩啊， 都有去過，都幾乾淨啊，感覺都幾好。 你去過邊啲地方啊？日本？ 奈良啦、沖繩啦、即係九州嗰啲地方，主要係 奈良咧，奈良我最記得嗰啲奈良鹿咧，嗬，成個頭冚你，叫你俾嘢佢食咁樣樣，真係好深印象。嗱，校長你講得啱啦。日本是很乾淨的、今天問題就是說日本街頭很少見有垃圾桶，很乾淨的，但很少垃圾桶，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因為日本人習慣將垃圾帶回家先扔，那就不用垃圾桶了，是吧？第二，因為怕垃圾桶會被人用一些不法的用途。第三，不想鼓勵那些人買完東西吃，我們掃街呢很流行的，一路吃一路走，去到第二檔呢就買第二樣東西，但佢哋唔鼓励嘅，佢哋希望你企喺度食完，将佢啲签俾翻佢，或者佢有个位俾你摆。咁如果你一路行，即系如果太多垃圾桶，你就会习惯行下食下行下食下啦。佢唔想咁样。第四，因为请人去清洁啲垃圾都系要人力成本嘅，咁我唔想有咁多人力成本，所以就少啲垃圾桶啦。 A， 我都系拣 A。 我都是揀 A， 我有原因的，因為我試過呢、即住一些民宿呢、就原來呢即你包裝得啲垃圾包裝得不好呢是沒人幫你抌的，最後 真的 是 啊，那你怎樣包裝叫做不好、 他要跟返曬分類的，有時始終做得不是那麼仔細、他不幫我 們不慣、我們沒有用分類那樣東西， 而且他分開的嘛，星期二就來收什麼，星期三來收什麼的， 是啊，所以我就錯了那時、 你是怎樣啊？你是將所有的東西好像糯米雞， 其實我是有分類的，不過只是分類分得不夠仔細。 糯米雞就是什麼 嘢都包埋我哋知唔知？ 我哋香港人咪就係糯米雞， 我哋咪糯米雞咯。 喂，但 係 我哋好，我哋好安於呢個方法嘅喎。 但我哋冇辦法，個個都係咁喎。因為垃圾分類做得唔係太過理想， 我哋冇分類添啦。 係啊，我哋咪就係糯米雞咯。 其實有時我都好內疚㗎，因為有啲名。喂，我想讲一样嘢，有间好贵嘅卖汉堡包，唔知道校长有冇食过？佢嗰啲包装靓到不得了噶，佢个汉堡包摆一个好似鞋盒咁样，但系嗰个鞋盒咧系好靓嘅，啲纸质嚟，好硬净噶。但系只系由你个店铺拎翻屋企嗰五分钟、十分钟就掉噶咯。 系啊，一次性噶咋？ 一次性，但系个鞋盒真系做得好靓，好靓噶。咁我身边问翻，原来佢啲汉堡包咧成。$100一個一 set 嘅，咁所以即係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係就好嘥咯，我覺得嗰啲包裝 咁靚，我考慮下次食埋佢，好啲， 冇錯， 啲啊嘛，我都覺得真係唔應該過度包裝， 係啊， 所以我哋全部都揀 A， 好， 係啦， 咁咧就全部都錯啦， 嚇 啊， 等陣先， 全部都錯， 等陣先。 等咩陣啫？我哋都錯咗啦，有冇答啊嘛？ 好啦，第二。第二仲有三個答案剩低嘅 ，B 係乜嘢啊 ？B 咧就係因為驚垃圾桶被用作不法用途 ，C 咧就因為唔想鼓勵邊走邊吃。 嗯 ，D 咧啊對唔住，第四啦係就係想減低人力成本。 C 人力成本 唔鼓勵邊走邊吃。 我都係揀 C， 係 啦，唔鼓勵邊走邊吃。兩 C 一 D 人力成本。 对唔住，都系错嘅， 又错。 嗱，呢一个答案咧就系话喺1995年，日本曾经发生，如果大家记得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呢一件事之后，好多公众场合马上撤除咗大量嘅垃圾桶，唔再摆啦。就算摆少量嘅咧，都会透明，等人睇到里面嘅发生咗啲咩事，摆咗啲乜嘢。嗱，当然咧，其实你哋讲嘅都系原因之一。不过最主要牵动咗点解咁少垃圾桶咧，就系嗰次嘅毒气事件，令到咧，即系日本当局咧就即刻将好多垃圾桶，因为佢嗰时摆好多嗰啲炸弹啊，或者系嗰啲毒气弹啊，咁喺个垃圾桶，佢唔想再发生啦，就宁愿唔摆呢啲垃圾桶，引致咗。后来咁少垃圾桶嘅事件， 学到嘢 啊！我真唔知啊， 我都唔知， 系啊， 好。 但系都讲翻话，即系其实头先我哋啲选项嘅话 都系啱嘅， 你系咪应该以上皆是咧？ 哎呀， 好答案以上皆是，即系恶啊校长！我第时咧，你出题 呢度系 嗰啲学生会唔会话校长？我个题目点解唔啱啊？ 呢事实系 校长应该系家长， 啱啱啱，个个都啱，个个 答啱咗。 爱的那首歌，我却循环播得更深刻。你是最不懂我那一个，我却觉得最不舍。你是很久以前那场梦，我却一觉醒来还在痛。你是铭心刻骨那一种，与谁并没有不同。成回忆，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有别人代替。根本爱你爱我爱谁都一样，本来没有谁比谁难忘。怪你的模样不慌不忙，随便路过我心上。其实爱你爱我爱谁又怎样？结果不管谁比谁疯。人总得习惯平淡退场，我偏爱留一点伤，慢慢欣赏。我该相信过去有爱过，还是认清现在已错过？却不肯放过我，我甘愿你走得太绝情，还是恨我自己太清醒，才懂我们所谓的感情，不过由时间决定。刚好我爱你，刚好这回忆，就算没有遇见你，刚好也有。谁都一样，从来得不到的 第二回合，我哋有请李婆发问。 嚟，李同学嗱，准备咯，想问一问你哋咧，知唔知道日本嘅国技系乜嘢啊？ 吓，又问日本。 双扑， 嗯， 系啦，系日本啊，冇错。咁而咧，双扑手咧又名为力士啦，佢哋咧系揾嚟强壮一啲体格嘅专属嘅啊料理咧，就系、是、叫做力士锅。咁啊，传统嘅双扑火锅咧，佢哋原来咧只会拣一种肉嘅啫，究竟系以下嘅边一种咧 ？A猪、B 牛、C 鸡定系 D 海鲜呢？ 嗯， 有冇食 过双 扑嘅力士锅啊？ 我冇， 冇， 好夸张嘅，因为你知佢哋咧一个二个咧一定系要增磅啦，而且咧就系咧每一日你要食好多嘢啦，以及咧就系佢哋有好多嗰啲规矩嘅，即系啲比较高级啲嘅力士咧系食嘢先嘅，咁跟住比较低级少少嗰啲，佢就食剩啲嘢就搵嚟捞，搵嚟捞饭。讲真噶，讲真噶， 咁有阶级， 所以你一定要俾心机，系啊，要攞到一啲好嘅成绩，向上爬，咁样咧你就可以、可以。 阿你起碼贏咗個肚腩先，你起碼贏咗個肚腩先、 但係阿校長啊，即係個豬肉咧，好似又好正路咁喎，嗬？ 佢四樣嘢都正路啊？都係普通我哋會食嘅嘢，牛肉、雞肉、 牛肉多啲， 豬牛雞海鮮， 豬牛雞海鮮，海鮮 好似分咗好多級數。 我最多本來想顧海鮮，但海鮮冇乜 fat 嘅喎，又未必係喎。 冇理由食幾隻， 冇理由食係啊，冇理由食蝦、 條魚啊，跟住去打雙撲。 佢嘅海鮮嘅就係雜感海鮮， 但 係 日本人 係 好中意食海鮮 嘅 喎。 有貝類嘅嘢，你頭先講嘅嘢，佢全部都有，即係譬如可能係有一啲魚啊，又或者有蝦啊、蟹啊，佢咩都有。 但日本人係好中意食海鮮。 如果你哋有食過力士鍋嘅話，其實你咪真係乜嘢都有嘅。又有豆製品的東西，就是可能豆腐啊，又或者豆腐泡啊，有很多菜啊，這樣我不怕告訴大家聽了。但是傳統的雙撲手的力士鍋的話，只是用一種肉的， 海鮮先啦， 只係用一種肉。 我繼續估海鮮。 啊，唔係代表話咩？即係其實係一種嘢，海鮮咪就係其實一種嘢咧，海鮮嘅嘢咯。 喂，日本人咧唔係叫豬肉嘅噃， 豚肉啊嘛。 所以係啊，佢唔係食豬肉嘅噃。 我揀牛肉， 其實豚就即係 豚咯，佢食豚咯， 係啊，豬肉係啦，豚肉就即係等於豬肉。 我仍然堅持牛肉。 好嘢， 我估海鮮， 因為 海鮮有 階級嘅嗰度，應該最靚嗰啲俾佢哋。 牛、豬 係啦，牛肉 B 係啦 ，B 海鮮， 小張張係 海鮮， 你係豬， 有冇中？ 全军覆没啦！ 咦，今日两题都系咁， 食鸡 系鸡， 两日两题都系咁，今日 系啊，所以就咪觉得好奇怪，其实同迷信有关噶。 点解啊？我知道豆鸡 嗱，唔系嗱，传统嘅力士锅咧，嗱基本嘅元素咧，只系得鸡肉同埋鸡汤，再配埋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啲绿叶嘅菜啦，一啲菌类嘅嘢啦，鱼贝啦，同埋咧就系豆制品嘅啫。佢需要嘅就系要好高嘅蛋白质。好啦，你就会问啦，高嘅蛋白质嘅话，点解？唔用嗰啲可能牛啊，系咪羊啊，同埋猪啊，更加高嘅蛋白质啦。咁、但系因为咧鸡咧，佢哋认为啊，相信啊吓，鸡嘅原因就系话鸡同人一样，都系用两只脚而站立嘅、哦。形象上咧，对于双扑手嚟讲嘅话咧，系吉利啊。咁、 哦、 而猪牛羊咧系用四只脚爬爬嘅，令人有一种嘅就系双扑手咧，佢输咗嘅时候就会趴两、个手就趴落地啦。 咁真系唔够你，你讲到迷信真系唔够你讲。 咁样啦，哦，咁佢系真系嘅， 系 啦。咁啊，咁佢就话咧，就系喺比赛嘅时候嘅话咧，佢战败嘅时候咧有个唔好嘅联想，所以咧双扑手系好忌讳嘅，但如果你要食其实啲牛啊、羊啊嘅时候嘅话咧，咁咧呢一个系一个职业上面嘅迷信嚟嘅。 知道 传统嘅力士锅嘅话，哦、只系用鸡嘅。 长知识， 原来如此。 系好啦，第三条马小强， 我啊知道啊校长系即系生物科啊，我拣只雀仔问下大家，千岁鸟，千岁鸟咧每年冬天咧由北方飞到嚟南方嘅，咁佢哋喺北京咧就会过冬嘅。但系咧有一样嘢，嗰、那個、千即系嗰啲千岁鸟嗰、那个后尾嗰个脚趾咧比较高啊，生得，所以咧佢好难，好似其他雀仔咁样找住嗰啲树枝企喺度瞓。 佢哋净企喺度瞓嘅，好犀利。 系啦，因为找唔到啲树枝。咁你估呢啲千岁鸟夜晚喺边度瞓觉咧 ？A. 故宫嗰啲长廊。 嗱，佢讲喺北京嗰度就 系北京，系啦。B. 结咗冰嘅湖面。C. 去咗北京嗰个雀巢、鸟巢嗰度。即系奥运嗰度， 嗯，知道 个鸟巢，最后一个就系天坛嘅草地。A 故宫嘅门廊 ，B 就是结冰嘅湖面 ，C 系嗰个奥运场鸟巢，最后一个系天坛嘅草地。 冇理由冰湖面冇冻咯， 系咪？点会拣个咁冻嘅地方瞓啊？同埋鸟巢，你食字啫，你谂鸟巢，我哋会估鸟巢系咪啊？ 错。 我想问一样嘢，你头先讲嘅话，你形容咧，佢有只脚趾，即系其中一只爪咧，系会比较同佢选择。唔好意思，我哋要 share 个麦。咁其实又选择佢去边度瞓觉嘅有冇关系？ 有， 有关系啊。 即系类似咁样。 睇下睇下睇下。 类似咁样。 吓，佢啲脚多咗一只脚趾啊嘛。 系啊。咁所以咧，佢又找唔到嗰啲樹枝 啊， 系啊，其他雀仔咧就會找住啲。 我估草地， 我都揀草地。 我估草地， 阿瑞咧穩陣啲。 草地同埋咩長廊啊，仲有一個。 係啊，故宮嘅長廊， 因為草有一種咧，好似襯即係托住佢咁啊，即係好似地氈咁樣嘅淋淋啲嘅感覺，我覺得。即係我以人發。 富貴險中求，冰湖。 佢成日都系咁噶，校长你话佢啦，踏实啲啦，做人 有个创意系好嘅， 系啊， 答案 开估就系呢一个， 有 撞钟喎，又撞 啊，好嘢。 佢哋系结冰嘅湖面，佢哋就企喺嗰度，因为佢哋相对觉得嗰度系企得稳阵啲嘅。 得冻喎， 系啊，佢哋唔怕冻噶，系啊，真系啊。 我拣呢个，但系我都觉得Jackson有乜可能？ 系啊， 你真系结冰， 系啊，一咩晚瞓， 系啊， 唔系扁雪鸡脚 都系咁噶啦， 扁雪鸡脚。 唔知啊，佢可能考边个啲考啲啦。 我呢个答唔合理， 系 推翻佢。 校长，你点嘅？你主持大局啦。 你教生物噶， 其实我相信都有可能，因为其实每一种生物都会喺佢嗰个结构或者系身体嘅特征，佢有唔同嘅身境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天下之大，样样嘢都有可能。 OK， 好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上月楼价连跌7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32.5，创超过5.5年新低，按月跌2%，跌幅比前一个月收窄1.2%。去年全年楼价累计跌大约15.6%，结束连续13年的升势。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按月止跌回升近0.3%，结束3个月连跌，去年全年累计跌3.7%。荃湾村龙横龙村一个车房凌晨4:多发生3级火。至朝早近7点大致被救熄，两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表示，起火位置涉及3间铁皮屋，其中2间有16人居住，屋内暂时未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仍然调查。在附近居住几十年的居民代表王女士说，起火铁皮屋处于寮屋区，事发时正值半夜时分，其中一名住户听到狗吠声惊醒，再大叫提醒其他人逃生，形容是不幸中的大幸。对于消防处指出由于水源偏远增加扑救困难，王女士认为消防处需要研究相关设施是否足够。她又提到近年那里没有区议员，所有民生设施都要由居民自行争取，改善周围寮屋环境。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建議仿效沙士結束時的做法，成立獨立委員會檢討抗疫表現。行政會議召集人兼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他個人認為要等世衛宣布大流行結束後才進行。他說如果要檢討，不需要由法官作獨立調查，政府可以自行委任不同人士，相信会找到合适人士参与。叶刘淑仪又说，有人批评政府的抗疫方针，绝大部分公务员在家工作，结果影响很多公共服务。也都有人认为社会遇到重大危机，公务员应该首先出来协助。 他認為雖然政府的原意是避免多人聚集，但是可以研究如何善用科技提供服務，以減低影響，不要被人覺得公務員頭閒至散。南韓決定延長暫停向中國公民簽發赴韓短期簽證的措施，直到下個月28日，但若果疫情形勢提前好轉，有可能重啟短期簽證簽發的工作。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說，南韓境內防疫防控形勢向好，但不能完全排除春節過後輸入確診個案導致疫情再次擴散的可能。南韓當局考慮到中國境內疫情，今個月2日起暫停簽發中國公民赴韓短期簽證，有外交、公務、必要商務需求和人道主義原因等情況除外。中國駐南韓大使館其後亦發布通知，暫停簽發南韓公民赴華短期簽證，措施將視乎南韓對華歧視性入境限制取消的情況再作調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清涼和乾燥，晚上市區氣温下降至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天晴乾燥，天氣寒冷，週末期間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0度，新界再低幾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4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2576點，升10點，成交金額497億。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411.8，升5元，盈富基金22.7，跌2仙，阿里巴巴116.2，跌3，美團173.9，升0.5，商通2.54，升2.8，比亚迪股份244.8，升4.8，南方恒生科技4.71，升3.2，小米集团13.38，升4仙，友邦保险88.75，跌1.25，恒生中国企业78.06，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29.9，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4，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8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4点，升11点。港金报1798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85美元，卖出19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火警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川龙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大家要留意翻。另外受到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嘅主桥以及系香港连接路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同样受到强风影响，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同埋行人路系已经封闭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睇翻一啲封路情况，深水埗福华街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福华街介乎昌华街至到青山道一段系需要临时封闭。 另外新蒲岗四美街有道路工程进行，四美街去返太子道东方向，近住彩怡花园的巴士站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另外车辆不准由四美街左转去太子道东，受影响的九巴路线五号 M 是已经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支向大清同埋大埔道六合村九龙。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请嚟心理治疗师安静介绍佢嘅新书《物品的语言》。 在囤积癖患者的生命故事里，不难找到情绪的淤积，有无法放下的情感往事。囤积是由淤塞而来，淤塞是由心结而来。 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行，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再一次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将军澳香岛中学钟瑶基校长为我哋发问，耶、yeah, ！正式开始， 大家好，大家好， 校长好， 好啦，到你处理啊，好啦，半个钟头， 错咗个菜果要追翻啊， 唔系噶，你而家唔使有菜果噶啦，我哋只要追菜果啦。 好，咁 我 咧，钟校 长，第一条咧就系一啲生活常识题嚟嘅，咁疫情期间咧，我哋好多时去行山啦，咁行山嘅时候咧就见到山上边咧有啲高压嘅电缆，咁高压电缆如果你再仔细啲咧，就见到有啲波波喺上边嘅。咁、我想问一下啦，嗰啲波波究竟有啲咩嘅作用咧、？A 电阻稳定球，因为咧电流咧有时有时高时低，咁嗰个波波其实要发挥一个电阻嘅功能，稳定个电流嘅。B 航空障碍球，就警告啲机师咧唔好撞埋嚟啊。C 电缆平衡球。就因为大风嘅时候咧，有机会吹歪嗰啲电缆，所以咧落个波波落去咧，有个重量令到佢冇咁容易到吹歪啲电缆啦。D 雀鸟干扰球，啲雀鸟咧就唔中意个波波嘅，所以咧就唔会飞埋去，就减低佢哋触电嘅机会。所以四个选择 A、B、C、D： 电阻稳定球、航空障碍球、电缆平衡球、雀鸟干扰球。 D 咩话？你系咩啊？ 雀鸟干扰球。 我话系 B 航空啊，我觉得唔系。 航空唔使用呢啲波波嚟去提醒， 系咧，你有条航线。 我中意古屈 校长，你话佢态度咁样嘅， 你哋两个咧仲细咩？仲细咩？ 我中意 做俾先生嘅， 嘢唔制啊， 乖啊， 唔制啊，要咁样对我。 诶，电阻稳定， 电阻稳定， 好， 系咪就红色嗰啲波波啊嘛？ 有时其他颜色都有 的，有啲，哦 ，OK， 好，有冇人中啊？ 答案系有啊，有人中啊，答案系B 航空障碍球， 耶、yeah, 啊！同学，马同学， 咩事啊你？ 边个中啊？ 其實因為個波波咧好鮮豔，五顏六色嘅，係話俾啲機師知呢度有危險，就離遠少少。咁通常基本上你行山咧，見到個航，如果係航道經過嘅範圍咧，嗰啲電纜先至會有嗰啲波波嘅。咁如果唔係，就未必會有嘅。 嗯，聽聞嗰啲雀仔企落係咪冇事㗎？啲電纜 冇事嘅，冇事。 係啊係啊，好似冇事㗎嘛。 因為其實左右腳其實個電壓差不大，所以變咗應該係冇事嘅。 嗯，我都聽過係。 哦，即係其實佢而家係單腳企上就會有事啊？ 唔會有事，除非佢可以同時間揸住。 同時間 掂到地下啊，又掂到電纜，咁就大件事啦。 落雨咧，聽到係啊，係 啊， 冇事嘅，冇事嘅， 冇事嘅， 都冇事嘅。 校長，下次你試下，下次 千歲鳥咧， 應該冇事嘅，所有生物都一樣。 好耶， 好耶，人合作。 校长攞贴士啊！ 好，第二题， 好，第二题咧系生物题啊！咁咧就我哋而家见到嘅太阳光咧，其实系白光嚟嘅，有三种颜色啦，主要系分别系红色、绿色同蓝色。咁如果咧我哋喺黑房里边咧，即系好似晒菲林嗰啲黑房啦吓，咁我哋咧拎住块绿色嘅树叶，我哋用绿灯照落去咧，喺黑房度我哋见到嗰块叶咧系呈绿色嘅。咁但系如果我用盏红色嘅灯，在黑房度照同一塊綠色葉的時候，那塊葉是會呈乜嘢嘅顏色呢？紅燈照落綠葉度喺黑房，咁分別有四個選擇啦。A 是黑色 ，B 是紅色 ，C 是綠色 ，D 是白色。 哇！ 我估黑色啦，用紅燈照綠葉 喺個黑房裡面。 可唔可以講多次四個答案？ 可以啊。A 是黑色 ，B 是紅色 ，C 是綠色 ，D 是白色。 咦，唔係喎，佢綠色燈照就綠色，紅色燈照。点解我要咁照啊，校长？ 实验， 实验 啊，做实验，做实验。红色、绿色， 我仲以为系红色加绿色等于咩色，但系红色加绿色。嗯、 啊，我都系唔用黑色，冇理由黑色嘅。 黑色一照，红色灯 色。 红色灯照绿色系嘛？ 系红色灯照落块绿叶度， 因为唔知从边个方向去猜度啊。咁我估我撞咯，红灯咯， 红色 啊，红色咯 ，sorry， 红色咯，系啦。 我估白色， 白色系。 你撞 啊？ 撞啊？ 绿啊？ 绿色。 两个人啱啊？红绿白。 系黑色嘅。 系啊！ 原 来 系衰啊！原来衰啊！其实 坚持多阵咗啦。我簡單解解啦，因為其實我哋見到綠色樹葉咧，係因為塊葉吸收咗紅光同埋藍光，咁佢就唔吸綠光，咁於是反射綠色光，我哋就見到綠葉。咁如果我哋打紅光落個綠色葉度嘅時候咧，佢係會完全吸曬紅色光嘅，咁因此係冇光反射出嚟，咁我哋就睇唔到顏色，咁所以就係黑色咯。 嗯 ，OK， 好啦，為呢個時間咧。11:45， 同学唔好激动啊！ 睇第嗰位同学，街外嘅同学吓，电话号码18723888，因为我哋编导欣欣咧坐咗喺电话侧边噶啦。想嘅12:30点唱，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 我都有好想， 下张唔好理佢哋，我哋继续第三条， 系啦，第三题， 第三条咧系太空旅游题啦，太空旅游，咁咧就去。而家咧就假設今日科技好進步啦，已經係可以去到太空旅遊啦。咁咧、就 而家未得喎，嚇！而家就上咗上去， 難少少，暫時仲未去到，係啦，未去到嗰情況。假設得啦，我哋而家咁就太空船咧就飛到真係去到太空嘅地方，已經係離開咗地球嘅地心吸力嘅影響啦。咁、假設咧呢、這個團裏邊咧係有一個自由活動時間嘅，自由活動時間就可以俾團友離開太空船喺太空度漫步啦，影下相啦咁樣。咁咧就有三位同學就一起去參加呢個團，咁咧就 就 你三位啦。咁咧就阿馬小強同學咧，咁咧佢就唔聽話啦，佢就顧住影相。 舉例佢都好，係冇錯。通常佢都係 咁咧，就顧住影相，就錯過咗返回嘅時間。於是另外兩位同學咧，就其實已經按指定時間翻太空船，而到太空船道門咧亦都閂咗啦。 哎呀！ 咁而家咧， 都唔等埋我閂。 係啊， 好好啊，我覺得呢個 古 仔 個結果好圓滿啊， 好好啊， 呢個就叫太空垃圾啦。成为太空垃圾 啦！好啦，马小强咧，其实而家咧系大概距离个太空船两三米度，总之掂唔到嘅。咁、但系就佢系面向住太空船啊。好啦，咁佢身上边系冇带对讲机嘅，咁但系佢有一部相机。咁佢要点做先至最大机会可以翻去太空船咧？系啦，第一就系啦，影相闪吓闪佢， 即系话俾你听，我未上船。 系啦，第二游水咁游翻去。 好似喺太空度慢慢、慢慢游翻过去。第三，将部相机发脾气， 掟埋 去个机舱嗰度。第四 D 啊，第四就系将个相机向后抛抌鬼咗佢，向后抛抌鬼咗佢。 嗯， 向后抛抌咗。 我重复多次啦。 O、okay、 K，A 就系、是、 闪用闪 啦，狂闪去啦。B 就系游水游翻去。C 就系将个相机抌去你前面嘅太空船。 嗯。 D 咧就系将个相机抌咗。 但我想问校长，其实佢个目的系要话俾我哋听佢未上船啦，定系 即系佢通知我哋系咪？ 佢通知我哋啦，定系佢系 要综合一个因素，点样去最大机会系 可 以翻翻去个舱嗰度？ 但我哋都唔想开门俾佢，问题系 校长啊，你点解会笑噶？呢个悲剧嚟啊！ 唔系，绝对唔系一个悲 剧。悲 剧，我哋都唔想开门。 对于我嚟讲，系揸太空船嗰、那个，我会最后接翻你嘅。 对于人类嚟 讲， 系一个喜剧， 好重大嘅喜剧。 但校长笑得好开心。 你点样闪我都当睇唔到，睇唔到。 我向后炮，我觉得 嗱，我觉得问题系在于就我哋大家都讨论下，好唔好？ 向后炮有咩容易咧？ 唔知啊， 我覺得唔得咯，向後拋 有咩作用 咧？因為你冇地心吸力噶啦嘛，你喺個 冇啊冇啊， 地心吸力你拋 嚟拋嚟做咩事？ 不停咁樣去， 我覺得 向前向後拋都係冇用嘅喎。 閃你喺個太空度，可能係黑掹掹嘅喎， 黑掹掹咪所以一閃咪會睇到 咯。你係面對住個太空艙， 係啦。 我覺得向後拋游水冇意思啊， 冇意思啊， 係啊，游咁樣游埋去，即係個太空咩？ 咁閃咧？ 我覺得未必睇到。 会唔会系因为有啲系冇，系其实可能系喺太空嗰度睇。 我都系估闪，我都系估闪。 我觉得 向后抛， 一个估向后抛，我估闪。 两个两个， 正确答案系 有冇人啱先？ 有两位啱，就系向后抛。 点解？点解咧？ 因为其实咧，哎，唔好激动啊！唔好激动。 好嘢！ 恭喜晒。 好嘢！ 其实呢作用力同反作用力是一对的。咁如果你抌嗰个相机去嗰、那个太空船嗰度呢，抌唔抌得中另一件事啦。就算你抌中嘅话，其实你同一时间向后飘緊嘅。咁、 哦、 但如果你向后抌呢，其实你係慢慢向前飘返转头。 即係等于接个硬一硬。 係啦，冇错啦。 咁点解唔可以游呢？用 因为真空嘛，真空冇嘢、哦、其实你游 唔 到 嘅。就一定要向后抛坐一坐。 闪就可以睇唔到㗎嘛。 嗯、OK, 好。 睇唔到。 你开门咪得啦，校长。 唔使担心。我最后开返俾你啊。 你点名咪得啦。 难死 咗 啊。 好嘢。 好嘢。 好 叻喎、啊！今日同學， 好 啦，今日咧，另外用一條咧係電影題嚟嘅。 呢個第四定第五？ 呢個第四題， 第四 題係啦。咁咧就呢套戲我都好中意嘅。咁就其實係一套叫《2001太空漫遊》。咁呢套戲咧係1968年去拍嘅。咁就大概數數手指啦，55年前噶啦。咁佢喺戲裏邊咧有好多科技嘅一啲嘅預言咗喺裏邊度發生嘅未來。咁我有四個選擇。睇下边一个选择咧，其实系冇喺电影度出现过作出预言嘅。 嗯， 第一个选择就系天地视像对话，即系好似网课咁样 Zoom 啦、嗯，不过就系一个天一个地咁样啦。第二个咧就系微波炉加热技术 B， 微波炉加热技术 C， 人声辨认技术 D， 人工智能技术。 喺、当时嚟讲嘅话系未有嘅， 系啦， 系话 系 啦， 佢冇做到预言咯，即系冇喺嗰套戏度出现过嘅。 人工智能 系啦。人工智能好， 人工智能我拣人工智能。 我重复多次啦，天地视像对话 A 啦 ，B 微波炉 ，C 就系人声辨认 ，D 就系人工智能。 我拣微波炉。 嗯，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Michael 咧？ 咁样啊，人声辨认咯， 人声辨认 系啊。 即是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D 系啦系啦， 有冇人中啊？ 有啊有啊，又系马小强同学、啊 yeah! 微波炉加热技术啊，咁点解会系冇办法预言咧？喺嗰度 点解？ 多谢，因为微波炉咧，其实嗰个技术咧系1945年已经有噶啦，咁、 哦、 即系话其实拍呢套戏廿几年前已经有呢个技术 就冇得 系啦， 唔使预言啦。 咁所以47年嘅时候已经喺美国系随时买到噶啦微波炉，系、 嗯、 啦，所以就佢 咁微波炉真 系 好耐。 到呢一樣嘢， 咁耐嘅咩？ 咁耐 啊！我都唔知道啊。講起慚愧，我都係最近十幾年先至有微波爐啫。屋企 係 我冇添啊， 我冇啊，而家都冇微波爐屋企。 用微波爐噶， 好長知識啊！好啦，到第五題咯。 嗱，第五題咧係通訊科技題啊。咁咧通關咗之後，好多人去外遊啦。咁咧假設你去外遊嘅時候咧，去咗一間 走復古風嘅酒店度休息，即係古色古香嘅，乜嘢都古舊嘅。咁咧，你因為好攰啊，打算喺酒店嗰度咧就叫個晚餐送上房間食啦，唔走落去下面餐廳。咁咧就你就發覺原來個指示就話你要打房間個號碼打去酒店餐廳，要打123，佢係用旋轉撥號嗰種好古老嗰種電話，逐個字 搞本色， 搞本色係啦，冇錯啦。咁但係你發現一個問題，當你打一字冇問題啦。二字都冇問題，但係當你打三字棘住咗，去唔到三，去到二就停咗啦。咁即係話你打到一同二啫，打唔到三，咁冇辦法打到去嗰、那個、餐廳嗰度叫晚餐。咁我想問一下各位同學仔啦，咁點樣先至可以打到呢？有四個選擇 ：A 打一同二，跟住就冚個電話三次發脾氣，冚三次，跟住喂B 打一二，跟住打三個一一一一一二一一一，因為三個一等於三。C 即打五个 number 咯， 系啦系啦，打五个 number 系啦， 得唔得嘅咧？我真系 打一同二，跟住 hold 住个一字三秒钟先至放手。D 打一同二，跟住 hold 住个二字一点五秒乘二即系三啦吓，三秒钟又再放手。咁所以咧有四个选择：打一二，吸三次电话发脾气，喂 ；B 一二一一一 ；C 就系打一二，跟住 hold 住个一字三秒。D 就是打一二 ，hold 住个二字一点五秒。 啊，你个问题好特别啊， 好得意， 好特别， 趣味。 你个问题真系好特别， 系 啦。 因为我哋电话， 我哋唔知道搞盘 work 唔 work。如果你真系咁样 hold 住，或者打三次得唔得嘅咧？我真系唔知道。 嗱，以前咧，我细个嗰时咧，有啲拨号入钱嗰啲拨号电话咧，要入一蚊先可以打电话。 吓、啊，咁点咧？ 咁佢哋咧，有当时有啲同学仔咧，就用条锁匙。扣住个尾，唔知点样搞，就打到电话啦。我觉得 即系冇入钱， 冇入钱。 你呢个又系唔啱嘅，因为你讲亲啲嘢都唔啱嘅，你教坏人。校长，你同佢罚去留堂啦。 我拣 B， 代 代即系打一二一一一， 冇错。 好， 其他 C 同 D 系乜嘢话 ？C 系一二，跟住 hold 住个一字三秒钟放手。D 就系打咗一二，跟住 hold 住个 二字 一点五秒放手。 冇理由打多三次个一字噶，咁咪变咗一一一咯。 嗯，系啊， 咁咪即系一二一一一咯。 系咯，变咗一一一啫嘛，唔系一二三啊。 会唔会一一一等于三咧？ 佢个三坏咗啊嘛，棘住咗啊。 即系其实大家都唔拣 A 哦。 唔拣 A。 系啊，因为你咁急咁急 嗰阵， 机械 啊嘛，等于 机械嘅电话咧，同时间冇关。 嗯。你又啱喎，系喎。 电子啊。 系喎，佢又系喎。 系啊。 打三个一。好啦，我今次跟佢啦。 好，三个一，另 外一即系一二一一一， 系啦系啦， 一二一一一，好啊，三个 三位都系好， 全家福满， 有啲奸嘅笑容啊， 啱 喎， 好惊啊， 唔啱啊， 哎呀， 正确答案系， 我哋仲有股 可以 股， 可以可以。 剩低三個答案 A 啦，掟啦，發脾氣，掟電話。 我估 C 啦咁。 我依家好嬲啦。 好啊。 好，我揀 D 啊。 好。 係啊。 A C D 正確答案係 A。 Yeah！ 真系噶， 将个电话打一二，跟住快速将个电话吸三次。 点解嘅？ 嗱，因为咧，其实拨号嘅电话咧，旧式嗰啲咧，其实系一种我哋叫做脉冲拨号嘅技术嚟嘅。 哦， 意思就系个电话个网络其实通咗电，咁样点样传送信号咧？就系、是、将个电路切断。系啦，如果假如我要打个一字信号咧，我就将个电路切断一次。 嗯、 如果要打两次咧？就切断两次，咁如此类推，咁所以点解吸电话系得咧？因为吸电话通常电话个机座有个掣喺上边噶嘛，顶住噶嘛。其实你吸三次就等于系断三次。 但唔系点解断咗线嘞咩？ 断咗个短暂断咗个电流，咁就会令到个网络就 收到三啊， 系三个信号咯。 哇， 咁复杂噶， 系啊。不过而家呢啲智能电话就唔得啦。 好，校长，我哋有咩特别点唱今日？ 好，多谢啊！咁咧就今日咧，我拣咗首歌就系《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想送俾我嘅学校嘅老师啦、同学啦，同有而家听紧《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咁因为喺疫情期间咧，我哋嘅生活都改变咗好多啦，我哋戴住口罩啦，又要社交距离咧保持。但系当我留意到呢首歌嘅歌词咧，我发觉咧，其实鼓励人多互动啦，多啲握手，多啲交谈，亦都多啲留意人哋嘅面部表情呢啲嘢。過去好似離我哋好遠啊，希望可以快啲復常啦。咁同埋首歌詞裏面咧提到青山綠水、藍天白雲，好靚嘅天空上面嘅彩虹。我覺得我哋都要放鬆，走出去大自然，多啲欣賞大自然嘅美。 嗯，好，再一次多謝今日， 身體健康啊！ 多謝鐘校長， 多謝鐘校長，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re like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福 大家好，我是风骚发人的梁继章，我祝大家来年家肥屋润。 我是风骚发人的央央，我祝大家家和万事兴。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我祝大家加年威老道。 咩啊？咩加年威老道啊？讲乜嘢啊？ 一家年年都咁威，老人家持家有道。咩？ 家认正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避免多人聚集，但可以研究怎样善用科技提供服务，以减低影响，不要被人觉得公务员头衔自散。荃湾村龙宏农村一个车房凌晨四点多发生三级火，到朝早近七点大致被救熄，两人吸入浓烟不惜送院。消防说起火位置涉及三间铁皮屋，其中两间有十六人居住，屋内暂时未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仍然调查。在附近居住几十年的居民代表王女士说，起火铁皮屋处于寮屋区，事发时正值半夜时分，其中一名住户听到狗吠声惊醒，再大叫其提醒其他人逃生，形容是不幸中的大幸。对于消防处指由于水源偏远，增加扑救困难，王女士認為消防處需要研究相關設施是否足夠。她提到近年那裡沒有區議員，所有民生設施都要由居民自行爭取，改善周圍寮屋環境。天氣方面，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內陸帶來寒冷天氣，預料冷空氣會在晚上向南擴展至沿岸地區。另外，本港天氣乾燥，正午時分普遍地區的相對濕度降至 50% 左右。預測本港天氣乾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漸轉天晴，天氣轉冷，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天氣寒冷。週末期間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0度，新界再低幾度。下周中期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37点，跌咗29点，成交金额53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4升3.6，盈富基金22.6毫六跌6仙，阿里巴巴116元跌0.5，美团173.4升1元，商汤2.53升2.7。南方恒生科技4.69仙2升咗1.4，比亚迪股份243.6升3.6，小米集团13.3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77.96升1.2，友邦保险88.7升系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9.702。瑞士法郎8.497，澳元5.568，加元系5.871，新西兰元5.087，欧元8.5167，每百日元对港元6.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5点，跌7点。港金报17,980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4.62美元，賣出1925.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寶寶先同大家跟進翻最新嘅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去北角同埋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喺新鴻基中心。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它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受到较早前火警的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川龙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依家大多车脚。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受到强风的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以及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已经降至每小时50公里，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福道福道，家家有福道。 斌神，你咁中意玩食字，代表骚动音乐嘅话，不如我乐字送个祝福语俾听众啊！ 歌成好简单啫，我祝大家同屋企人乐也融融，一齐听住骚动音乐过年，都几有气氛噶。 我都祝大家听骚动音乐播嗰啲歌，都可以乐在其中啊！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我系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工粮，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唔再卡关，即上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完。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啊，提提大家18723881答半之后翻嚟点唱咧，就可以打你电话嚟噶啦。十六度气温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呢个时间我哋马上，噗噗好啦，车路达人， 欢迎潮姐， 欢迎大家好啊！ 同大家拜个年先， 恭喜发财啊！大家祝大家车路亨通， 嗯， 路路平安。跟住之后咧，就的而且确就会事事如意啊！ 好嘢！ 咁其实攞咗我哋车路的士四粒字嚟做开头嘅， 好嘢，有心思啊，有心思啊 ！OK OK， 非常好。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话咧，一人有一架波波。咁如果你要买波波车嘅时候咧，总会有一个原因。 冇错啦。 喂，咁我哋今日咧有好多嘅即系 fans 咧都留咗佢哋嘅原因喺度，喺个 Facebook 嗰度啊，同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喂，咁我哋都可以讲下我哋自己先啦，系嘛？即系点解你会买车啦？咪先问一问嘅就系大佬先啦。 唔好啦，马大爷讲先啦。 你先啦，你有车啊嘛。 推嚟推去做咩啫？快啲啊！ 你佢计有车啦。 哦，咁我讲啦。好啦，其实咧，我点解会买车咧？你做咩事啊？你可唔可以集中精神啊？睇咩？ 我而家搵翻啲 fans 想帮佢哋读啊。 哦 ，OK， 好啦，嗱，咁其实我当年嚟讲咧，我点解会考？先讲下车牌先啦。系原因咧，有一次咧，我去搭一啲即系车嘅时候咧，就有一啲唔系咁开心嘅嘢就发生。我讲过噶啦，系啊，咁佢车咗我系有啲即系，因为我住嘅地方咧系非常之偏僻嘅。咁跟住佢突然之间同我讲佢。就話你小心啲啊！我知道你喺邊度住啊，因為我佢車我翻屋企嘛，佢就我知道你喺邊度住啊，咁咯，咁所以我就好驚啊，俾佢嚇到，咁我就同自己講，我就話啊，如果係咁嘅話。比較安全啲嘅就莫過於都係自己有架車，咁咧就我自己揸車嘅話，出入咧就似乎好似感覺上覺得好似好啲、嗯，又唔會話即係成日都會有一啲陌生嘅男人車你翻屋企，咁、嗯、就因為咁樣，係啦，就因為咁樣嘅話，我開始就考呢個車牌嘅。咁而我買車嘅就好明顯，就因為考咗個車牌之後咧，我就即刻買車啦，係、 嗯、 啊，咁樣咯。 我好奇怪喎，我咧即係喺啱啱讀完書啦，出嚟做嘢啦，我成日覺得我係唔會揸車嘅，我係覺得我唔會考車，唔會揸車，即係一世。 嗯， 我对呢样嘢毫无兴趣嘅，甚至咧嗰阵时咧，我服务于一间李小姐以前一间唱片公司咧，咁、嗯、个老板咧经常就话：，喂，你考车牌啦，因为佢公司咧有几架嗰啲无论系公司 four van 又好，一啲豪华嘅房车又好，有时你车啲歌星都好啊，你唔使即系你冇理由陪佢搭巴士噶嘛，咁、嗯、你车下李小姐咁样上嚟做访问，咁你咪揸公司车咯，我唔想啊，即系甚至佢话我帮你出埋钱，我真系唔想。 冇啊，嗰时候你都冇车过我。 我所以我冇学冇、 啊、 牌 啊，冇啊， 我一路都冇兴趣，但唔知点解到后来某一日突然之间嗰种想嘅谂法，嘣一声冇原因嘅， 嗯， 大家好想自己拥有一架车，嗯、自己可以揸住佢周围去，系突然之间咁，跟住就考咗两次考到，咁、 嗯、 跟住就非常中意揸车，同埋非常。 热衷于 热衷满足 任何与车有关嘅嘢，系啦， 系好奇怪， 佢真系好中意嘅 换车王， 系啦，换车，或者你换车如换咩一样啊？ 咩啊？咩 楼可能？ 咩啊？咩啊？马小强咧？ 我之前细个好似阿梁继章咁，我觉得我唔会揸车， 我都觉得 系啊，我惊我会开架车撞埋一边啊咁样， 同埋我觉得揸车好紧张噶， 系啊，都后来屋企譬如话有啲疑生啊咁多咗，我觉得诶，如果学咗车揸住佢哋周围去玩几开心、啊，于、 嗯、 是就咁样样学车买车，就系咁样啦。 咁你咧，潮潮？ 因为咧，本身我。以前喺澳洲好耐啊，咁其實嗰邊真係一個生活必需品嚟嘅，冇咗車其實周圍都去唔到。咁、 啊、 靠公共交通，可能講緊15分鐘、30分鐘嘅等車係正常嘅嘢嚟嘅。咁、 嗯、 搞唔掂啦，一定要考車牌啦。咁、 嗯、 之後就發覺哇，自己真係好中意揸車。咁係講緊速度有關嘅，我都好中意。咁、 嗯、 後屘就真係去到嗰啲上嗰啲叫做高級駕駛課程啦，甚至乎落埋賽車場啦，咁所以其實都真係好中意呢啲嘢嘅。 咁你會玩過賽車啊？ 有啊， 哇 超中意， 真 係超中意。 哦，不過賽車嘅話，各嘢我就做賽車嘅呢一種，又係另外嘅 另 一 樣 嘢嚟嘅。 咁真 係 同街外面嘅揸法完全兩樣嘢嚟嘅，即係好多安全嘢係真係需要注意。因為講你落到賽車場，個個架車都行得快㗎啦。 嗯， 但調翻轉頭，點樣樣係快得好安全呢？ 咧，咁就另外一套好緊要嘅技巧。 喂，咁我想問，你作為一個賽車手咧，咁你喺一個普通嘅公路嗰度咧，會唔會有好多嘅成日都好似失衡咁樣？係啊，想佢快啲，想佢快啲，咁就會唔會？ 我自己啦，因為我車係大馬力嗰啲嚟嘅，咁但係我調翻轉頭，我係揸得都幾 on speed 嗰啲嚟嘅，因為調翻轉就係我哋知道部車可以做到啲咩，咁點解我要喺個正常路面嗰度咁樣樣去做咧？咁反而係嗰個心態，即係你嗰個馬力大咗，自己個心態要調整，點樣樣去令到自己、令到其他人更加安全咧？呢啲就反而我自己就好無時無刻都諗住嘅嘢嚟。 我相信咧，駕駛者咧，就算你揸住大馬力嘅車咧，有時都唔好，好似阿潮話齋，唔好喺馬路上面咧立亂用呢樣嘢，好似做一個 show off 嘅工具啊，又或者去人挑戰啊咁樣，因為你牽涉到唔單止你架車啊，牽涉埋人哋架車，甚至成條路嘅車嘅安全啊嘛，係咪？ 係啊。 嗯，好啦，咁啊講到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開始揸車嘅話，當然你哋要買車啦，係 冇錯。 嗱，買車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嘅，同埋真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你淨係去嗰啲 showroom 嗰度試車啊、睇車啊、揀咩顏色啊，係咪啊？有啲乜嘢係適合自己啊？等等嘅話，真係好多功課你都要做嘅。好啦，咁至於買車嘅話，其實大家又有啲乜嘢嘅要求咧？ 我自己需要有啲咩要求？如果我自己首要嘅其實四個位啦，四個位四隻門係首要嘅嘢嚟嘅。跟住之後咧， 你唔中意買雙門㗎？ 你唔中意買雙門 㗎？其實我都諗過呢樣嘢好耐，我未試過雙門車。我曾經有諗過 雙座位定雙門先？ 雙門雙座位我都未試過嘅，係啦，我永遠都係四隻門四個位嚟嘅，因為始終外國生活咧，我哋有好多嘢擺喺架車嘅， 都係， 甚至乎我哋好笑，我哋以前搬屋都係靠自己部車嘅，即係張單人床可以塞咗喺部車裏邊， 真係搬屋嘅，點擺到？ 真係得嘅，好好笑，真係做得到嘅。我哋甚至乎嗰陣時咧，係啲車仔咧，唔知大家有冇日本有部嘢叫做 Jazz 咁樣， 係冇錯， 一張單人床真係可以搬得到， 我知 咁 系咪唔塞五，即系全部唔闩窗啊，所有嘢怼晒出嚟。 佢喺晒架车里边嘅，但系净系个司机位，其他嘢扮低晒嘅。 哦，知道 就摆喺隔篱， 系啦系啦， 都已经好问啦，都好问。 咁跟住就我自己会要求，其实个马力我自己有好多要求啦。跟住架车嗰个叫做 handling， 佢个操控我都有一堆好特定要求嘅。咁而家就系揸紧啲叫做大马力啲嘅，跟住四驱。 几多马力啊？而家？ 三百几分，咁叫做而家呢刻喺路面上面，佢都唔系大马力嘅嘢嚟， 系啊， 但合理咯叫做，咁而家啲车就真系马力越嚟越大啦，所以大家多咗好多选择咯。咁你哋咧有啲咩谂法买车嘅时候？ 颜色， 我颜色系冇错， 系咩？你对颜色有特别要求？ 女仔，我其实我对颜色冇特别要求，因为其他嘅嘢我冇要求，因为我唔识啊，我唔识嘅我就冇要求啦，啱唔啱啊？我唯有嘅就系话，我就中意嘅就系嗰架车，咁跟住我就会拣颜色咯。That's it， 系咁多嘅咋，同埋嗰个价钱，我觉得嘅就系我觉得 OK 嘅，咁我就会买噶啦。即系我真系同买一件衫冇乜分别嘅咋。 你哋觉唔觉得？顏色係有分夾唔夾嘅， 有，我正係想講，我就話我試過有一次我唔信邪啦，因為有人曾經同我講過，佢就某個顏色嘅你千祈唔好買。咁點不知咧，我就買咗有一架好細架嘅車仔嘅，我就覺得冇乜所謂，因為我反覺嗰架車仔咧，其實咧係我唔應該帶即係、就是、我唔應該揸嘅，就係、是、叫做墨綠色。咁咧就係佢特別靚嘅。咁我冇辦法啦。咁我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我唔信邪，我就係唔信，我就買咗一架墨綠色嘅車仔。到最後尾嘅時候，揸咗兩個月。之后就撞咗啦！ 哇，咁快？ 系啊，两个月啫。系啊，仲要系嗰啲就系人哋对面线撞车，咁跟住咧隔篱嗰我哋呢边线嗰啲人就真望嗰啲叫咩啊？ 八卦龙， 就望八卦龙啊！一撞嘅时候嘅话咧，我喺后边嗰度，我刹制唔切就撞怼落去人哋个屁股度咯。系啊，即系我唔系同人哋讲话呢啲咁嘅迷信啊，但系发生喺我身上嘅就系咁样啦。墨绿色嘅车我系唔揸得嘅，我就撞咗。 我又冇谂住夹唔夹嘅，但系我自己有啲叫做执着咯，我一定。十架車有九架半咧，都係黑色嘅。即係我，因為我有好得好得意。我有一次我未有車牌，有一次我坐喺一間餐廳望住條街，見到黑色嘅跑車一轉彎咁過嚟。喺當時嗰個燈光影射之下咧，覺得哇，黑色車原來驚豔啊！即係覺得黑色真係好靚，配上一啲嘅跑車款咧。咁從此之後咧，我幾乎買車係一定係買黑色啫。 我就反而係好鮮色喎， 我知啊， 紅色啊、橙色啊，乜都有。 所以每個人有愛好咯。 橙色我都試過。 點解？點解你覺得靚？ 不過橙色真係太殘眼啦！我試咗一次之後，我都係紅色算數啦。 又有啲 car sales 咧有講過嘅，佢就話咧，普通我哋一般人買嘅車嘅話咧，多數你都會一定係揀一就黑色啦，一係就白色啦，一係咧就係比較深色少。 少少嘅。咁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一啲高價嘅同埋一啲就超跑先至會出一啲嘅，譬如可能係金色啊，紅色啊， 彩色都有， 係咪？係啦，因為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呢啲即係超跑嘅 car sales 嚟， 冇錯冇錯。 咁佢就話，通常若果係呢一啲嘅話咧，係經常真係會買嘅啲咧，係會買紅色嘅。 反而調翻轉問下大家， 會買其他黑色嘅。 橫掂大家講開顏色，你哋又覺得？究竟是深色车而打你啲，定是浅色车而打你啲？ 我认为 是 浅色，浅色，深色车好啦，尤其是黑色，我自己知嘅， 好容易见到 少少就花噶，少少 黑色是少，原来是少少嘢，啲所有污糟出晒嚟， 系啊， 你路边弹少少水上嚟，佢系显晒出嚟嘅。反而调翻转白色车，你 系 唔多觉嘅， 系啊，但冇办法，我中意嗰只色就系中意嗰只色，就 系咁。好啦，咁啊颜色就有呢啲咁样嘅挑选啦。头先你讲到一样嘢，我就觉得好好嘅，譬如可能讲紧马力嘅问题啦，马力其实。不停咁同我講，就個氣缸係幾多咩咩，我就完全聽完之後咧，我唔知講乜嘢。好啦，咁其實馬力有咩咁重要，同埋應該喺呢一方面嘅話，我哋可唔可以多學多少少？ 可以，其實馬力咧，之前我諗我都有提過嘅、啊， 要幾大力先叫佢大力。 馬力喺香港而家其實都好難講點樣為之大力嘅啦。譬如大家而家知唔知自己部車大約幾多？ 當然知道啦，當然知道啦。 因為咧講緊譬如可能百零二百匹。可能你讲嘅十年前已经系喺市面上好 好力 嘅 啦， 原来而家可能讲紧好大部分嘅车新出嗰啲，尤其是系三百匹，原来系坐底嘅嘢。 系、 嗯、啊， 跟住佢啲车可以好快、 啊，可以系咁样。跟住甚至乎佢哋好多都系广告上面，你一读到佢个网站，见到佢已经系讲紧我哋零至一百加速系可能两 秒、 三秒。你谂呢啲速度讲紧喺十年前，你真系讲紧系法拉利。嗰啲啦，嗰啲超跑啦，就係先至會有呢啲速度噶嘛。原來而家正常嘢都有咁嘅速度啊。咁所以我自己啦，對馬力個要求係咩咧？就係、是、有任何狀況，佢可以帶我離開到嗰個發生問題嘅地方，有個力度可以即刻俾我離開嘅，嗰、那個主動安全嚟嘅。咁樣。我需要點解會對馬力有咁嘅要求就係咁解啦。 我其實需要嘅，唔好以為嘅就係話我唔使，我唔使揸架車好快啊，所以個馬力咧就可以買細啲啦。 當然唔好話去到下下去到最快啦，但係問題真係一個安全性咯，即係始終你都係喺路面需要一個主導權喺自己度嘅。 大約要幾多度咧？ 你識得去，識得停啦。咁、譬如講而家呢刻，如果你買一部車翻到嚟係零至一百加速，可能講係十秒過外嘅。你真係太慢， 會唔會耐咗啲？ 有機會會俾丁丁下頭啊！真 係，我唔會有呢啲十秒好耐咯，小姐。 真係要一個合理嘅速度咯。咁你講咗六至八秒左右嘅車喺市面上面係合理嘅，你有一個合理安全性喺自己手上面。咁、去到真真正正，哇！去到個馬力好大嗰啲，我啱啱今朝見到一部、那個標題就係一千匹以上，哇！我就真係眼都大咗一大。點解咧？其實我嗰個年代咧，其實買車如果去到某一個馬力以上嘅話咧、其實車廠係會提供一啲叫駕駛課程俾大家嘅。 佢驚你唔識揸， 係啦，驚你揸唔掂啊，甚至乎咁講。 點解會揸唔掂？ 因為其實講緊好多人，譬如咁講啊，由我哋之前可能對上一部車就係講緊百幾二百匹嘅，突然間你好開心啦，尤其是而家一換一換車，你啱啱換一部就係零至一百有三秒嘅車，你個駕駛嗰個技巧已經完全唔同咗噶啦，變咗你如果再用翻以前嗰啲下你都是一揼揼落去，一揼揼落去踩到底架车喐嘅话，其实你可能一脚落去，你已经追撞咗好多次， 一系撞几次 啊。所以其实嗰个系好需要嘅驾驶技巧，要完全调整翻自己嗰只脚点样用啊，个心态点样喺路面上面去对待自己，对待其他驾驶者咯。咁所以嗰啲叫做高级驾驶课程咧，其实某啲牌子嘅车 系需要， 佢哋都会提供 嘅， 可以去报嘅。咁、德国嗰啲会有啦，嗰堆超跑嗰啲全部都系会有呢啲课程咯、 因为有啲超跑咧，其实佢嗰个叫 turbo 咧，佢去到某一个位置，你踩到几多转啊？譬如三千转，佢突然间开，而突然间开嗰一下向前咧系丧冲嘅。 系 我以前试过有一架车咁嘅，本身系三百啦，咁我再加个电脑啦，咩啲人哎呀好啊正啊，加个电脑啦咁样。加到接近四百啦咁样，但系嗰下一冲咧，其实咧系喺香港啲咁多车咁多人嘅地方咧，如果你唔识 handle， 同埋你系唔系都开 turbo 咧，系好危险嘅。 冇错，即系其实系真系会唔识得控制嘅。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外国咁，佢会点样教我哋咧？其实佢去到一个封闭环境啦，佢就会教我哋，甚至乎特登要我哋失控架车。 去整濕個路面，等我哋入彎失控，等你白鴿轉曬架車。跟住佢係調翻轉嚟教我哋喺嗰啲情況底下，你點樣去救到一部車？跟住你變相你嗰個咪有個技巧咯。你出到街喺賽車場又好，你都真真正正你知道喺唔同環境情況底下，你自己可以做啲咩？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嘅，譬如無端端由真係由百零匹嘅車一升升咗一部，唔好講一千匹啦。可能太嗰、那個太極端嘅例子，當你由一二百匹，你去咗六百匹咁样计，真真正你就要调节翻晒自己啦。对个油门极度温柔，任何情况都系极度温柔。你掂个油门，其实部车 唔系踩，系 掂掂好啦。如果好似以往咁样一 蹬 脚蹬落去都，真系一眨眼你已经系喺黐喺前面嗰部车嗰度。 系啊系啊， 即系要适应哦，嗬， 好大嘅适应时间嚟嘅，系啦系啦，已经未讲转弯，即系。牽涉埋轉彎嘅時候，就更加多嘅技巧需要大家注意咯。所以油門係大家一攞部新車翻嚟必須要注意嘅嘢嚟。 冇錯冇錯，真係嘅，因為安全先係最重要嚇。冇錯，馬路上面啊。 咁如果你話就除咗馬力之外咧，咁如果你買一架車嘅話，頭先你有講到有幾樣嘢嘅嗰啲條件，你都會比較即係緊要啲啦。仲有啲咩嘢其實真係要注意 咧？我會睇埋個懸掛系統啊。 咩叫懸掛？ 即係個避震。因為好得意嘅，去到某一個程度以上嘅叫做操控車啦。咁其實佢哋咧每一個牌子對於自己個懸掛有唔同嘅一個設定嘅。但係代唔代表佢哋嗰啲車係適合喺香港個環境度揸咧？咁其實譬如我自己買車之前，我都會試就係同一個叫級數嘅車啦，我試幾個牌子、幾個型號咁樣，我會同一個路段試嘅。咁就約好曬啲 sales 話，我想揸呢一段路啫，淨係俾我試一試。咁我就真係會比較到咯，跟住我就發現咗咯，其實原來真係某啲牌子嘅懸掛設定咧，喺香港真係唔得嘅。點樣為之唔得咧？譬如過嗰啲坑渠過嘅時候咧， 蹬到飛起， 佢唔知蹬。我試過一個牌子係就我叫撞塔頂，個避震砰一聲就撞到上去嗰個頂， 即係好似硬避震咁樣。 佢硬得嚟，佢係嗰個避震緩衝太短，變咗一過坑嘅時候，你就好似嗰個下聲係大到好似撞車咁樣。 咁唔得啦，香港咁多， 真係唔得。所以我一發生嗰樣嘢，我就真係即刻唔夠膽買嗰部車，因為我知道嗰個設定其實真係唔適合香港路面情況咯。咁所以大家買車之前，呢、這個又係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嘅。 所以試車係必須嘅。 係啦， 你會唔會考慮埋即係每一種車佢嘅維修嗰、那個費用嘅？即係有啲會特別貴噶嘛。 係啊，即係有啲車係喺香港維修，而家都仲係好貴嘅。咁所以呢、這個維修我哋都會係一個考慮條件咯。咁去到維修嘅時候，大家做功課嘅時候又會睇翻你究竟係原廠維修，譬如一兩年啦，會唔會之後出咗街去揾人哋幫手做咧？如果出咗街嘅時候，咁其實外面好多地方啦，車會咧都會有介紹。喂，原來我哋呢個牌子喺邊一度係啲前師傅，即係嗰個牌子嘅師傅自己出嚟開嘅， 就好啲。 咁其實嗰啲 有多聽呢啲嘢 嘅，其實原來有幾有心機嘅，即係我接觸過嘅，即係佢哋真係做嘢嘅時候，真係擺咗成副心機落去嘅。咁其實我都會支持， 因為佢哋整親都係嗰架車嘛，係嘛？所以有好多啲即係嘢，佢應該佢最 所以原廠有佢好處，出咗街外面都會有佢 原廠 嘅 好處，當然係即係原廠啦，但係當然貴啲啦， 貴好多， 貴好多 倍數上去咯。 冇錯啦， 係啦，懸掛嘅系統係咪？你嘅馬力啦， 冇錯啦， 同埋你嘅顏色啦， 係啦， 同埋呢樣嘢都講眼緣嘅，你會唔會啊？即係有啲車咧，即係同樣個款式，即係同樣都係嗰個型號，但係你呢架你一中意一睇就會中意， 係啊， 有一種眼緣， 所以嗰種心頭好咯，我覺得會係一個緣分嚟嘅，始終咁大件嘢，自己擁有佢嘅時候。 係啊，好啦，咁今日我哋都係咁意咧，都講咗有關於嘅就係要買新車或者要買車嘅時候咧，大家要留意嘅嘢啦。好啦，咁下次我哋嘅馬路的士嘅話咧，又會有一啲唔同嘅嘢咧，會同大家咧會講講我哋嘅車路的士啊。 多謝曬，多謝曬，遲 啲啦， 好啦，多謝曬。好啦，12:291872388，而家去打電話嚟啦，我哋繼續12:30翻嚟就點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正午12:00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测未来一两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0度左右，新界会再低几度。 本港上月楼价连跌七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32.5， 创超过五年半新低，按月跌 2%， 跌幅比前一个月收窄 1.2 个百分点。去年全年楼价累计跌大约 15.6%， 结束连续13年的升势。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按月止跌回升近 0.3%， 结束三个月连跌，去年全年累计跌 3.7%。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说，防疫措施可以逐步取消，至于速度要视乎政府的应对能力，其中通关后往返香港和内地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他认为可以快测代替甚至取消。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确诊数字不会持续上升，认为可以分两至三阶段取消口罩令。到二月中下旬，室外的空旷地方如果不属大型人群聚集，可以取消口罩令，但是室内的高危地点包括医院、诊所和老人院暂时不应取消。他又认为下星期一开始确诊者不需要隔离后，总体情报阳性数字不会太准确，但无伤大雅，最关注是感染后的重症和死亡个案有没有增加医疗负担，也都需要继续监察病毒株有没有变异。荃湾村龙横龙村一个车房凌晨四点几发生三级火，到朝早近七点大致被救熄，两人吸入浓烟不适送院。消防说起火位置涉及三间铁皮屋，其中两间有16人居住，屋内暂时未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仍然调查。在附近居住几十年的居民代表王女士说，起火铁皮屋处于寮屋区，事发时正值半夜时分，其中一名住户听到狗吠声惊醒，再大叫提醒其他人逃生，形容是不幸中的大幸。对于消防处指出由于水源偏远增加扑救困难，王女士认为消防处需要研究相关设施是否足够。她又提到近年那里没有区议员，所有民生设施都要由居民自行争取改善周边寮屋的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干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渐转天晴，天气转冷，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中期渐转多云，有两阵雨，气温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55点，跌11点，成交金额543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1元，升4.2，盈富基金22.68跌4仙，阿里巴巴116.2跌3仙，美团173.6升2仙，商汤2.54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9升了2仙，比亚迪股份243.8升3.8，恒生中国企业77.98升1.4，小米集团13.36升2仙，友邦保险88.7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30.14，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4，人民币6.787， 英镑对美元 1.239，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387 点，升24点。港金报17,98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76美元，卖出1,9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阿涉，天儿放假，得翻我哋两个人，会唔会好 dry 咧？ 子豪，梗系 dry 啦，所以我就系得一个要求嘅咋。俾个靓女我就得噶啦， 靓女好、啊。 咦，你哋嗌我啊？ 唔系 啊， 你翻翻入去啊？ 你知唔知靓女嘅定义系乜嘢啊？天儿放假之后，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元搭车优惠的。1948至4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12:38，我哋电话里边系咪已经接通咗朋友仔咧？ 1872388，有李台。 Hello， 李台， 李台，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系 预祝你生日快乐！ 好啊，大家 冇错，听日日日 系 系好系。 请讲。 打嚟有啲咩？ 好紧张啊！你打 系啊系啊，好紧张啊！系啊，我谂唔到你会打俾我啊嘛。 系 啊 系啊， 冇，因为今年咧特别开心。 嗯， 咁咪好咯。 系系啊。 因为咩事？ 因为我个女啦，同埋佢老公个孙啦，翻嚟啦。 嗯，因为 唔系佢老公啊，我个女个老公，即系我女婿。 系， 明唔明啊？ 明明明白晒啊！明白晒。翻嚟香港 肯过年，因为三年都冇见过佢哋。 系啊，开心啊！ 带埋个孙，即系特别开心咯。 有冇啲靓汤俾佢哋啊？ 啊？ 有冇煲靓汤俾佢哋饮？ 有，初二翻嚟，团莲藕粉粿嗰啲， 哇， 猪骨啊、鸡嗰啲汤咯， 系。好事发财有冇？ 系啦，系有，系啦，系啦， 团 莲嗰啲送咯，发财好事啊！猪横财就手嘅猪手咯， 系啊，走唔甩噶呢啲。 开心，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星期日都翻去。台湾屋企咯，系。 好，女女叫咩？女女叫咩名啊？ 阿 Victor，Victor 系 啦。 好。 个孙又子瑜啦， 子瑜 系啦。 个女婿叫阿国啦， 阿国， 阿国， 国家个国， 阿国，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希望佢哋翻去嗰边顺顺利利啦，吓。 好啦， 一定。 即系最紧要屋企开开心心咯吓， 系啊， 即系得闲又翻下嚟香港咯， 系啊，好近啫嘛， 系啊， 你都可以过去探佢哋啊，其实 可以，而家即系冇咩限聚令，即系随时都可以。不过我哋年纪大啊嘛，佢后生翻嚟 冇所谓， 去行下 系啊， 带你周围行，周围食嘢啊嘛。 我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想迟啲先啦。 好啦， 一于咁话，好 系。 多謝你嘅點讚，唔好咁。 好，多謝你睇， 新年進步，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其實咧，除咗你睇之外咧，另外一位朋友係咪 Vincent 啊 ？Vincent，Vincent， 你哋好啊， 你恭喜發財啊 ，Vincent 哥。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点唱俾我屋企人听噶。 屋企人即系边个啊？ 特别我太太啦，我太太啦，同埋我个仔啦。 系， 我希望佢哋咧，身体咧健康啊，因为咧我太太同我仔咧，今年咧啱啱22年咧都好多健康问题出现咗。我希望咧喺兔年咧，佢哋都可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每日都开心啦，同埋我每日都。爱佢多，爱佢哋多一些 啦。好浪漫啊，非常好啊 ，Vincent 暖男啊。 阿 Vincent 嫂叫咩名啊？ 咩话 ？Vincent 太太叫咩名啊？ 你太太 我太太叫 Phyllis 啊，我仔叫 Jonathan 啊。 Jonathan， 今日佢哋而家做紧咩？而家你讲紧呢个电话嘅时候，佢做紧咩？喺屋企做紧咩？ 佢哋啊，佢哋因为琴日我哋玩得好夜啊，我仔 仲瞓紧觉， 仲瞓紧觉。 所以仲啱起身咗佢哋， 哦， 你咧喺边神 咗你睇听噶啦都， 喺边神咧公司定系屋企啊？ 屋企， 我今日放假嘅，系啊，我今日放假嘅咁样咯。 几时开工啊？ 我初九开工啊，星期日开工。 哇，咁好啊 ！Vincent 你做咩噶？点解会初九先开工噶？ 我做地盤啲工程嗰啲嘢噶， 未咁快开 啊，咁样未咁快开工咁样， 咁啊好啦，趁呢几日嘅话， 陪多啲佢哋， 有冇听我哋嘅职安剧噶 ，Vincent？ 有啊，你嘅职安剧其实我可以上嚟讲都得噶， 哇，好啊， 系喎， 梗系啦， 日日对住都系嗰啲工作， 监 制听 嘅，系啊，嗰啲职安嘢我都熟噶啦， 一定要知道啊， 真系，我条例出嚟听下。 要戴安全帽，个Y型带扣喺个下巴度，系咪啊 ，Vincent 哥？ 系啦，我做嗰啲，我更加可以讲下，我有而家我喺海面度做噶，可以有嚟即安剧啦，可以讲下啲海面安全都得噶，有啲 哇，即系水上面， 水上安全啊， 水上安全， 以你哋讲下啲。 咁点啊？你每日嘅工作就喺海上边啊？即系你到黄昏自己先翻去陆地嗰度噶嘛？系咪咁啊？ 我唔知讲唔讲得，我喺北角嗰边咧起啲公啲海滨长廊嘅，喺嗰度做嘢咯，做工程打造。 系啊， 系啊，傻猪。 喂，会唔会休息啊？钓下鱼噶？ 哇，咁你有 开紧工喎？你讲紧 休息啊？ 我唔讲得啦，但系我见到好多人喺度钓鱼咯。 香港真系，香港边度都有人钓鱼啊！系啊， 好开心啊！食完饭咁啊，早啲食完饭咪钓下鱼。 好啦，咁啊呢只歌曲咧就每天我爱你多一些 ，Vincent 咗点俾太太系嘛，同仔仔系咪 祝佢哋今年身体健康，你都系啊！ 系啊，大家都开心心。 系啦，呢几日嘅话要多啲唞下，系嘛，咁啊开心心，大家一家人齐齐整整，身体健康，好冇？多谢 Vincent， 多谢 Vincent， 新年快乐 ，OK， 正安剧，祝福你，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这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 张国荣嘅呢首《每天爱你多一些》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另外仲有 陈太，恭喜发财，陈太， 恭喜发财，三位主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最紧要身体健康， 冇错， 预祝你生日快乐。 嗯，好。咁啊，陈太系咪想同阿孙仔讲啲嘢呢？ 系啊，因为咧孙仔咧孙子睿咧就入咗医院， 做乜事啊？ 冇乜事啊嘛， 好细个啫，孙仔系咪啊？两岁 系啊，两岁几咯，两岁八个月啦。 系，冇事噶啦， 高烧啊，高烧， 而家情况 都高烧， 哦，持续高烧，咁而家就喺医院系咪啊？ 系，系啊，持续都喺医院， 祝佢早日康复，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系啊， 一定冇事。 嗯，几时嘅事啊？几时嘅事啊？ 佢。其实佢烧咧就年尾开始烧噶啦，咁跟住咧年初三就因为都系持续都系食咗药都系唔退烧，咁就入院咯 check 下睇下咩事咯， 会好翻嘅，唔好担心， 好，唔使多啲爱心佢， 冇事， 好，咁你想点嘅歌俾佢听系咪？ 系啊，点身体健康啦，最紧要， 早日康复， 大家咁话啦， 系啊，你都要好， 系啦，阿孙仔好中意听 Baby Shark 噶系嘛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因为有一晚有个小朋友嚟咗，我屋企就听咗， 好似催眠咁啊，唱一晚都系 Baby Shark， 几好睇噶，因为 Baby Shark 有好多人噶，原来 系啊，佢好中意睇 Baby Shark， 其实真系真系好睇啊，系啊，咁啊，希望阿孙仔快啊快啲 好 翻啦， 好 嘛，你又唔好担心。 都要保重啊！因为妈咪陪住佢， 嗯， 妈咪同埋爹哋都陪，即系接更陪住佢哋，即系佢两个都要保重啊！ 系啊， 仲都要保重， 冇错。 好啦， 全队人都要保重。 多谢你， 多 谢 陈太，多谢陈太， 多谢， 拜拜。好啦，另外一位朋友咧就系刘 小 姐， 刘小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你 好， 刘 小 姐， 你点啊？身体有啲唔舒服，系咪啊？身体有啲唔舒服，系啊。 有乜咁小心啊？你 跌亲啊自己？ 点解啊？行花市嘅时候跌亲啊？几时跌亲啊？做乜事？ 唔系年初四， 年初四啊？做乜嘢？ 做咩事？ 咩情况啊？点解 开年咧？ 吓 咩话？ 开年咧？ 哦，开年都会跌亲噶。 但系佢咁开心，而家冇乜事。 挂住睇靓仔啊！ 唔小心跌啫， 唔小心嘅。 咁而家有冇睇医生啊？ 入咗医院啦。 而家入咗， 而家喺医院。 O K。 啊， 而家喺医院系嘛？ 嗯，系啊， 骨科咯，系咪啊？ 系啊，骨科咯。 嗯，好，专心养病，好快出得嚟。 系。 咁，你今日就想多谢啲医护人员，系咪？ 系啊，系啊， 护士姐姐啦，医生哥哥。 系啊。嗯，系啦，系啊。多谢你哋悉心照顾啦， 系啦， 咁你又快啲好翻咯， 吓，同埋点埋俾我啲屋企人啦，祝佢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好嘅， 一定会， 多谢晒刘小姐， 快啲好翻啦吓，早日康复， 多谢多谢， 好， 拜拜， 拜拜， 送俾大家由张卫健，身体健康。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连累你 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粗，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 好啦，争取时间我哋接听多一个电话，就是 Raymond 嘅电话嘅。 Hello，Raymond，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中宝。我点将争你叫阿小强咧加翻啲转数啊？你可以讲话加加日本食惊嘅，唔使成日加你威老道啦嘛。你讲唔使日日讲咁多， 你都系经常听嘅，一定系 加 你 威老道。 Raymond 咧咪成日听我哋噶， 听到好多啦，听 好多系嘛？有咩意见俾我哋啊？吓， 意见都系咁冇嘢啦，进步唱下歌啦，唱下歌好啊， 唱下歌。 原来阿桂花田唔识唱歌嘅， 咁啊，而家我哋得闲唱下歌啦吓。 好， 争气系咪？ 争气啦，有时今宵多珍重啦，第日就唱下啦，系啦。 好， 今宵多珍重。 好， 拜 拜啦， 多谢晒， 新年快乐。 好啦。争气啊！人哋送俾你嘅专登， 我知道啊！ 有乜说话同人 讲 啊？ 系啊，多谢。 仲系咁样，我真系嘥气， 争唔到气就嘥下气咁 啊！ 系啦、 啊， 咁不如我迟啲送一首嘥气俾你听，好冇？ 好啊！ 别离后仍够早睡早起都够晕，而你却算着我的过几滴眼泪才甘心。算你好心地不愿伤透一个人，我没良心，即使还恨你，但放心。没有好过你，让我口齿结伶俐，大概早已经单打单到你受不起。难道你挨不起？你最好好在你，仍然期望爱人变知己。 就一点钟听你香港电台带头风骚，快人系都将我哋节目迎到尾声噶啦。呢个周末咧，天气就话会凉翻嘅。而家都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大家呢个周末咧就 我而家好干啊， 湿到成个沙狗啫， 系、哎、呀， 干蒸蒸哦、啊，你睇下你， 干蒸烧埋， 系咩、嗯？但系你块面点解咁油嘅？ 干中带油， 油头粉面， 油头粉面啊， 系啦。 OK， 好啦，希望大家过个愉快嘅周末。 好， 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好嘛？ 好， 预祝大家明天夜夜生日快乐， 人日人日人人生日 ，Happy birthday，everybody， 再见， 拜拜。到你啦，阿马小强， 唔识啊？ 我系唔识啊， 唔识啊， 但系我要争气啊，争气，人人生日， 嘥气。嘥气， 初七人人生日，初七人人生日。 你讲呢句，我渣啦！生气，再讲多句嚟。 O K， 齐齐庆祝啦！食乜好？食乜好？食宵夜，日头食宵夜， 切蛋糕。哦 哦， 切蛋糕， 切蛋糕，越食越高。 又又 高高高，食蛋糕。 蛋糕， 好 ，Happy birthday， 再见 ，Come on， 拜拜。